各位早晨，早晨，今日系2024年星期一，1月15号，农历嘅12月初五。大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今日就星期一啦，琴日就放完假啦，希望大家今日咧都可以起身嘅时候都系充满力量嘅。 晨光每日一格。 星期一的早上跟大家讲一下敌人。不知道你觉得一个人最大的敌人是哪个呢？是不是有一些假想敌出现了呢？不过今天跟大家讲的不是其他人，自己。嗯，自己就啱一半了。因为一个人最大的敌人呢，是不能够相信自己，不可以 100% 决定自己人生的自己，才是自己最大的敌人。有很多时候呢，要做决定的时候，不知道你会不会犹豫不决呢？又或者硬是很想问一下其他人的意见，看看其他人的看法是怎样。不过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会经历不同的事，面对不同的事，所以看法呢是会有点不同的。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不要拿其他人的地图来到去找自己的路，大胆一点帮自己做决定，相信自己。最简单的决定今天吃些什么，就算今天放 lunch 的时候，同事跟你说，嘿，我不想吃那间餐厅，但是你很想吃的话，勇敢点 say no。 又或者决定今天究竟做不做运动好呢？决定今天去不去剪头发好呢？相信自己一些的决定，俾啲勇气自己，你嘅谂法系 OK 噶，要对自己 say yes。呢个世界系会向住一啲有目标同埋有远见嘅人开路，所以大胆一啲，咁样先至系对得住自己噶嘛。路一直都喺度嘅，大胆啲去行啦。 穿过人潮汹涌，灯火阑珊，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走完？哦，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 That's just life， 寻找梦里的未来。 That's just life， 笑对现实的无奈。不能后退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 Oh yeah yeah。 穿过一块黎明，一片黑暗，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习惯？哦，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期盼？有 向前，路一直都在。看不清的路又算什么？看不清的梦又算什么？向前，路一直都在。Oh, that's just life， 徘徊到不再徘徊。Oh, that's just life， 重来到不怕重来。没有选择的时候，不能选择的时候， oh, 永远向前。 Eason 陈奕迅嘅路一直都在。 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嘅天气预测，天晴啊，日间会干燥，最高嘅气温去到24度，会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北风。而今晚咧，东风就会增强，展望星期二、星期三，风势就会颇大噃。而本周后期日间都会比较温暖，而下星期日及随后嘅两三日，气温咧就会显著下降。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4%。为期半年嘅庙街夜市，唔知道大家去咗未呢？不知不觉，原来已经开业咗1个月啦，我就未去嘅。我好想等翻新年嘅时候，农历新年嘅时候先去。咁商会就话啦，游客嘅比例呢，由以往嘅10%增加到去50%。睇新聞嗰啲相，好多人都会去庙街大牌坊下面嚟到去影相，打下卡咁样。因为都挂咗好多唔同嘅灯笼啦、彩灯啦嚟到去装饰，希望可以吸引多啲嘅市民同埋游客嚟到去影相打卡嘅。我仲见到，唔单止咧有怀旧嘅零食，嗰啲叮叮糖，仲有飞机篮，好耐冇见啦！唔知大家又过咗去食未呢？商会亦都指啊，而家考虑紧系咪可以扩大个规模呢？仲话想开发另一条手信街。原来庙街嘅夜市而家喺逢星期六日嘅时候咧，都依然系人头涌涌，而附近嘅食肆咧，亦都哇正啊！坐到爆晒棚啊！原来夜市开始嘅时候咧，系个比例咧系9:1嘅啫，本地人咧就占90%嘅，但系而家就已经变咗咧，差唔多40%咧都系外地嘅游客，希望可以将来升到去70%咁话。 咁如果有一条手信街都几好喎、啊。如果手信街嘅话，我即刻谂起蛋卷啊！我细个好中意食嘅，而家咧都要特登去揾一啲铺头咧先买到松脆嘅蛋卷。如果嗰条手信街可以买到蛋卷咁啊，就最正啦！再睇下新闻就话咧，原来嗰度嘅榕树头天后庙咧都配合咗个夜市噶，将星期六嘅开放时间系由下午，即系收工嘅时间由下午延迟到晚上嘅十点钟。其实嗰个天后庙我都冇去过噶，咁耐都冇去过，因为好多时候一去嘅时候咧，想入去参观一下啦，但系都收咗铺，都已经收咗啦。咁而家就好啦。星期六嘅开放时间延迟到晚上嘅十点就可以去睇下参观一下。咁希望大家呢星期六日嘅时候都可以过去睇下啦，又买或者买下啲飞机腩食下啦。如果之后有手信街嘅话，又可以睇下诶嗰度嘅手信街有啲乜嘢卖呢。许靖韵嘅偷东西的女孩。 如果你要问我她的身份，怎么答你？如今怎么解答也合你憎？曾经对你十倍认真，说一般洁白的声音，今天竟变坏人，人人痛恨，自愿将黑洞亲手挖深。我做不专一好女生，有心而变心，但图恋爱罪行，密切地防范，惊你会犯禁。忠心的我竟和谁亲近，更有罪恶感，只因这羞耻的勇敢。东西的我想再解释，谁愿知？自问极度蒙混，不知道做了什么事，得到了誓一，然后选择二，胆敢背叛你都算疯子。一早都知道这个结果能预知，做坏事或傻事都一般相似。如今饰演骗子，才知真的控制不易，也许彼此。准许你也犯错一次，羡慕给辜负专一女生，最值得身边观众痛心，有心才发生，如何谴责命运？没有别人用枪要我被吻，不应该怪他前来挑衅，我也未了解真欢哪里比起你吸引。偷东西的我想再解释，谁愿知？自问极度蒙混，不知道做了什么事，得到了誓一，然后选择二，胆敢背叛你都算疯子。早都知道这个结果能预知，做坏事或傻事都一般相似，如今饰演骗子， 光第一线， 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劲啊！今日呢个人点解咁劲？佢系嚟自英国嘅一个33岁嘅铁路工人。唔好睇小佢，铁路工人佢好犀利。佢由2015年起咧，到今时今日，透过咗3方面嘅敏锐观察，成功拯救到29名试图自杀嘅乘客。他的英雄事迹最近还获颁了这个勋章给他。他的家人就说觉得很骄傲啊。但是这个铁路工人没有因为这样而自满的。他还用自己的知名度来去继续做很多的善事啦。更加是向很多的人来到去传播关注心理健康的意识。他就说了，原来咧佢唔系咁犀利嘅咋？点解佢可以观察得到呢？原来系因为10年前喺啱啱入行嘅时候咧，佢参加咗一个培训课程，咁就学识咗啊，究竟点样去识别一啲唔开心嘅人呢？有一啲唔好想法嘅人呢？佢就话啦，有3大嘅警号令到佢好留意嘅。第一就系乘客嘅面部表情系唔系有啲唔妥呢？第二，会唔会有啲乘客特登啊，系企喺一啲比较人少嘅地方，故意咧将自己同其他嘅乘客有一段嘅距离？第三，会唔会有乘客就系一直都唔上车，喺月台徘徊行嚟行去？如果有呢3点嘅话咧，佢就会特别留意佢啦。曾经被他拯救过的一位的女士就说，当他救了他之后，他立刻揽住铁路工人，他就跟他讲了一句，如果没有你的话，我现在都不可能站在这里了。铁路工人就说，其实当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都有很大的感动和满足感，还说好像多了很多家人一样，令到他更加去珍惜每一个被他救下的陌生人。有阵时有很多人我们是未必认识的，但是究竟我们可不可以放低个电话，观察多些身边的人呢？铁路工人就说，要打破障碍啊，希望大家可以讲多些就是有关心理健康的问题，无论是工作啦，定是家里面，千祈咧就唔好避忌同人哋讲呢啲咁样嘅问题，亦都唔需要去惊去同身边嘅人去倾偈，又或者关心佢哋。只要你有自信嘅话，其实你真系可以帮到佢哋噶。希望大家今日都可以多啲关心身边隔篱嗰一个，了解一下佢有冇一啲特别嘅需要咧，主动关心一下佢哋啊。 为何平静到最后？也会颤抖，为何华丽到最后也会变丑？恨时间不会退后，但回忆多么深厚，岁月流过了不可补救。与你分开之前，未能够顺着那感受随缘的放手，当伤害扩大到难接受，尚有些事情在追究。与我分开之前还像朋友，或是预备暗中与别人邂逅，在各自各时光中互搏斗。岁累到最后也会扬手，原来承诺到最后也会失守， 任时间掌控宇宙，或回忆根本虚构，岁月埋葬了不可拥有。与你分开之时，只能够顺着那感受，随缘的放手。当伤害扩大到难接受，尚有些事情要怀旧。与我分开之前，还像朋友，或是现在已经与别人邂逅，在各自各时光中互奋斗，尽守战胜了光阴再聚首。爱是放，爱是丑，共时合奏。与你分开之后，定能够顺着那生命无常中放手。当思念继续循环永久，让往昔被时间蒸馏。与我分开之后还是朋友，慢慢学习爱恋这多元宇宙。待各自有新伤口便看透， 来自坤哥、坤哥吴业坤的分手前中后，听听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湾仔昨晚有致命车祸，两死一伤。事发在昨晚大约九点半，一架的士和一架城巴在港湾道和菲林明道交界相撞。的士上面一男一女乘客重伤昏迷，大约四十岁的女乘客其后伤重不治，五十几岁男乘客送院之后亦都证实死亡。三十几岁的的士女司机就手部和胸口受伤，清醒送到律敦治医院。涉事的的士车身严重损毁，巴士车头玻璃碎裂。城巴回应说，一架非营运巴士按照交通灯号指示行驶的时候和一架的士发生碰撞。城巴对两个乘客离世表示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又说会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渔护处在元朗一个持牌猪场的猪隻样本中检测出非洲猪瘟病毒。有关猪场位于早前出现非洲猪瘟的元朗猪场三公里范围内的监察区，同上个月底和上星期三有猪隻样本检测出非洲猪瘟病毒的猪场相近。猪场呈交病猪样本之后，渔护处确认检疫结果，并且作出初步调查，相信猪只较早前已经受到非洲猪瘟病毒感染。处方已经即时禁止有关猪场运出任何猪只，直到另行通知，亦都正是安排销毁场内全部猪只。销毁行动将会在今个星期内开始。渔护处人员正是分阶段巡查本港所有持牌猪场，同时亦都已经加强监察涉事猪场附近的野猪活动情况。发言人强调，个案不会影响本地屠房运作，亦都不影响整体活猪供应。北韩表示，星期日试射一枚中远程固体燃料弹道导弹。北韩传媒话，测试包括固体燃料推进器的可靠性，又话对邻近国家并冇构成威胁。较早前，南韩话北韩昨日下午接近三点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这次是北韩今年第一次发射弹道导弹。北韩上个月曾经连续两日发射洲际弹道导弹。 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今晚东风增强，展望星期二三风势颇大，本周后期日间温暖，下星期日和随后两三日气温显著下降。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CIBS 人人广播 AI 101学堂， 不如是人工智能。 其实在1950年，人工智能这个 term 就已经是存在了，他们定立了一个定义叫 Turning Test， 在一个密封的房里面作一个对话。如果经过几分钟的对话都不知道其实对面那个究竟是人还是电脑，就当他成功达成这个人工智能了。 CIBS 节目 AI 101学堂，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啊。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时间嚟到早上嘅6:35，各位听众早晨，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今日星期一嘅早上嚟嘅，咁喺直播室入边咧，除咗继续咧都会有 Vicky 之外啦，冇错啦，咁啊白拳豪小白咧都喺度啦，咁啊6:35嘅时间咧，咁啊同听众见下面啦，早晨 Vicky，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系啦，咁啊今日神光得两个人嘅啫吓，好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想同即系 Vicky 咧都讲讲，我哋有阵时咧去到啲大时大节啊，或者一啲可能啲假期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好多商人咧，嗰啲做生意嘅人咧，佢哋就中意咧就推出一啲我哋叫做福袋啊或者盲盒咧，就去到促销嘅。咁呢啲福袋啊盲盒咧，咁啊的而且确有阵时会大排长龙嘅。不过嗱，我自己咧就唔系好熟呢一个福袋盲盒嘅行情，咁所以有阵时啲人就话到入边啲嘢真系笋噶咁样。咁不过我自己咧就听过咧，有阵时嗰啲福袋咧就系嗰啲叫做咩啊，卖唔晒嗰啲嘢咧， 系 啦，摆埋入去咁啊，促销平啲咁俾你啦，咁样。 嗱，我都试过买福袋嘅，无论系衫又好啦，或者化妆品都好啦，我都试过买呢一类型嘅福袋嘅。咁啲福袋入边咧，的而且确咧系有好有唔好嘅，有一啲咧你真系会 feel 到，哇，好似系之前卖唔去嘅，但系佢硬系会有一件，你会觉得，OK， 我值买呢样嘢， 即系鸡髀搭猪头骨咯，夹硬要你要埋咁样， 系啦， 系啦，咁啊，所以咧呢一类嘅福袋咧，坦白讲啊，我极少数买嘅。如果我要买翻啲福袋嘅，我谂真系断估，即系都十几年前嗰啲嚟噶啦。我唔系好买，因为我觉得年尾咧，我又唔知佢入边系乜嘢，我都好怕一样嘢，就系买完翻屋企咧。是我冇位置啊！ 你唔会觉得有一啲期待啊，又或者有啲神秘感咩？ 完全冇，因為我知道呢個就係啲商家咧，就為咗去到清貨。咁當然入面我亦都相信咧，有陣時候會有啲好嘅，即係睇嗰啲傳媒報道，例如啲遊戲機嘅叫做供應商啦，嗰啲設計者啊，咁佢哋去到年尾去到做嗰啲福袋嘅時候咧，有陣時即係會將一啲咧好矜貴嘅遊戲咧，咁啊 random 啊，即係咩叫 random 咧？ 隨機 放咗入去嗰啲福袋入邊，咁啊等你哋消費者咧就去到抽啦，去到估啊咁樣。咁抽到固然之開心啦，咁但我亦都相信自己冇抽獎命，所以我都覺得自己即係買嗰個福袋，你買嗰啲通常都係把鬼嘢嚟嘅，咁我就放棄咗啦，留翻啲機會咧就俾更加多嘅朋友啦。 咁而家都好興有嗰啲盲盒噶嘛，你有冇試過買先？ 盲盒咧，如果 figure 嘅話咧，一兩個我都有試過買嘅，但係我買嘅時候個宗旨係咩咧？咁佢有嗰個 catalog 噶嘛，即係有佢嗰個簡介嘅。咁你睇嗰個簡介嘅時候咧，就已經睇曬佢入邊。嗰啲嘅公仔咧係咩樣嘅？即係你 at least 十個公仔十款，你就一定係抽到啲十款嘅。咁我就同我自己講，譬如有八款我都中意嘅，得嗰兩款我唔中意嘅，咁你咪計個 probability 咯。咁如果你覺得accept 接受佢嘅，咁你咪買咯。咁所以呢一類嘅公仔咧，我都有試過買，但係次數真係唔多。因為即係以前咧買玩具嘅話咧，都知道啦。如果你要買，你不如落旺角深水埗，你一 set 買曬。 咁又係。 咁嗰啲齊啊嘛，即係如果你真係中意嘅，咁你就齊曬。咁咩時候我會買嗰啲盲盒嘅 figure 咧？就係譬如交換禮物啊，送嘢俾朋友啊，你唔知道送咩好嘅時候咧，咁好似有個驚喜啦。咁你就可以買呢啲嘅叫做盲盒嘅公仔咧。咁啊，等佢開嘅時候，佢話翻俾你聽。咁都係佢啫，抽到個公仔唔鍾意都係佢嘅事啦，係咪唔關我事嘢我送咗啦。 同埋到最後係lucky 係睇佢唔係你㗎嘛。 同埋最重要就係、是、呢、這個呢我就可以利用嗰個驚喜嘅心啦 ,surprise 嗰個心啦、即係令到我同佢都有一個好驚喜嘅，唔知道我哋抽到嘅係啲乜嘢呢咁樣。咁我呢個時候我都會選擇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貨自己譬如有啲電器啊，或者係一啲譬如首飾啊，甚至乎啲模型公仔啊，又或者係其他食品啊、衫啊，都有好多用呢啲福袋盲盒嘅方式咧去到買嘅。咁我咧就唔會去到選擇啦。好，咁但係如果你真係想知道呢啲叫做福袋盲盒，佢哋到底點嚟嘅咧？咁啊真係有啲頭痕啦。原來咧每逢過大時大節嘅時間咧，就先喺呢、這個就係日本嘅市場啦，佢哋就會大量湧現呢一個福袋啦。咁啊，規模最鼎盛嘅咧就係啱啱過咗都兩個星期嘅元旦日。咁見到好多嗰啲百貨公司咧，就會推出佢哋自己專屬嘅一啲嘅福袋啦。咁但係佢哋成日都最標榜係咩呢？福袋嘅數量有限。人就係咁噶啦。見到你咩有限啊、期間限定呢啲，就唔知點樣擁個頭埋就搶啊咁樣。 因為驚蝕底。 係啊，驚蝕底，唔買係最唔會蝕底嘅。好啦。咁所以每一年嗰個時間咧，大家就會有啲人潮咧，就去搶福袋喎。有陣時佢哋啲人潮都幾犀利，我自己都見到。咁亦都好似即係唔知點解，大家又好似好中意排隊咁樣啦。好，咁但係所謂嘅福袋咧，係指其實原本啊嗰個理念就係將啲福氣咧放喺袋入邊嘅，所以叫福袋啦。咁呢個咧就源於咧，原來即係佢哋當地嘅文化有一個叫做七福神，其中一個咧就叫大黑天財神。即係都係啲財爺嚟嘅，好啦，咁佢咧就會手持呢個木槌同埋呢個大米袋，即係有陣時你見過啲拎住個木槌呢個大米袋嗰、那個咧就係大黑天財神爺啦咁樣。 OK， 好啦，咁佢咧就相傳咧就會為大家帶嚟好運嘅，所以啲商人咧嗰啲做生意嘅人就諗到就不如我哋用呢個 character， 用呢個民間傳說嘅人咧就做咗一個咁樣嘅福袋，就好似佢背脊孭住嗰個袋仔咁樣啊。好啦，咁有啲人就話到咧，其實佢最初個形狀或者呢個福袋嘅歷史咧。就係、是、嚟自呢一個咧，就1600几年嘅啦嚇。咁啊，當其時就係因為有一間嘅公司啦，佢哋嗰啲布料啊，嗰啲布料咧就賣唔曬，咁就用咗呢個方法咧，就將啲布扼曬入個福袋入邊。咁啊喺冬天嘅時候咧，就叫做減價，咁啊賣。你知布料其實以前都好貴噶嘛，咁佢當福袋咁賣。老實講啊，即係你本身嗰樣嘢貴嘅話咧，佢哋又想清貨。咁買福袋嘅人就你咩顏色我都要啦，咁我咪自己襯咯。咁所以嗰陣時開始咧就已經有啲咁樣嘅叫做封存福袋嘅方法啦。好啦，咁而家就變咗咧就1月1号到1月3号嘅時間咧，咁當地咧就會有啲福袋去到賣噶啦嚇。不過有啲鋪頭咧其實佢哋喺12月29号咧都會提早賣嘅。咁有陣時候唔夠即係賣唔曬嘅，咁啊繼續 extend 即係延遲多幾日咁樣咯。咁就會知道咧，其實原來福袋嘅歷史就係咁樣。好啦，咁但係買福袋嘅時間咧， 都有啲叫做嘅小心嘅嘢要注意啊吓。 嗯、 好啦，咁虽然咧，譬如服装店我哋出售嗰啲福袋咧都好抢手嘅，不过如果你真系谂真啲嘅话，其实你买嗰件衫咧，唔系件衫都 free size 噶。 系， 即系嗱 ，Vicky 你都买过嗰啲服装啦。咁會唔會有試過買嗰個衫係唔啱 size 啊？ 咁我就好彩，我平時咧就著開 XS 或者 S 嘅。咁我嗰次咧真係有一件係 M， 咁我咪當 oversize 著咯。但如果你話買細咗咧， 係啦， 唔緊要嘅，睇下有冇朋友或者阿妹接收到，跟住到最後如果真係其實佢個款或者真係太過古靈精怪，咁我就會當地步或者俾我啲狗當玩具玩咯。 係啦，即係會有呢一個情況出現啦嚇。咁啊，同埋咧，有陣時都可以去嗰啲社交媒體，而家好方便啦。即係聽下或者睇下人哋嗰啲評語，睇下你個福袋入邊嗰個把鬼指數咧高唔高嘅。 嗯， 如果真係把鬼指數好高嘅話咧，咁你咪唔好放，即係放棄佢咯，就唔好諗住成日都係去到追佢咯咁樣。好啦，咁又或者咧。其實坊間都有好多嗰啲買福袋嘅朋友嘅，咁我斷估啦，佢哋一定會有好多 group 嘅，咁嗰啲 group 咧就係嗰啲叫做買福袋嘅人士，佢哋就會買完呢啲福袋或者盲盒之後咧，佢哋就會喺個 group 入邊咧就交換情報，就話我買咗乜嘢，例如我買咗 A 呢一件貨，有啲朋友就買咗 B 嗰件貨，咁我哋就可以交換咯，咁大家都可以用一個相對平嘅方式咧。去到買到心頭好啦。 Hey, 我都試過呢一樣嘢，不過就唔係福袋咯，係、一啲扭蛋咁樣咯。咁、我就會係啊，我好想要嗰隻公仔，但係唔得喎，咁我就入嗰啲 group 啊，有冇人其實喜歡我抽到嗰一隻咧？跟住就互相交換咁樣咯。 係 啦，試過咁嘅形式。 冇錯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嘅方法嚟嘅。咁如果你話福袋嘅話咧，你唔想買福袋，但又想買到心頭好，最簡單嘅方法咧就係留意翻自己喜愛嘅商品。咁通常咧都會做一啲嘅優惠，有優惠時段嘅。所謂優惠時段可能係。佢哋嗰啲早料优惠啦，或者佢哋清货减价又唔系用福袋嘅方式去到销售嘅话咧，咁你就睇实啲自己嗰件货，咁或者有阵时会由其他商家咧转卖嘅时候，都有一个相对较平嘅价钱嘅，咁就唔需要经过福袋呢一个咧，就系好似有啲估下嘅方法咧，都可以买到自己嘅心头好啦吓。好，时间嚟到早上嘅6:44啦，出边嘅室外气温系19度嘅，相对湿度咧就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嘅。 说活得这么累， 装太似，都应该放半天假。如外际教你害怕，就拼命去不舒服吧。不要签收这个艺童话，多管世事好吗？ 呢首作品佢系 Jenny 李恒毅《哭泣健康指南》。望一望先，咁啊天气方面啊，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4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北风。咁啊今日夜晚东风就会增强噶啦吓，咁啊大家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啦。而家系职场 KOL，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翻到嚟晨光 KOL， 嗱，今集咧就讲一下一个大家都好容易会忽略咗嘅其中一个化妆嘅位置或者化妆嘅产品就系胭脂啦。咁但系船仔我咧最近睇到好多社交网络上面嘅一啲贴文啊，又有咩收缩式啊、膨胀式啊，哇！听到我真系完全问晒好咁样，所以呢个时候梗系请嚟我哋嘅星级化妆师阿东俾我哋解答一下问题。早晨阿东， 早晨。 嗱，我哋首先咧就讲一下头先。个站名咧都已经够复杂噶啦，咁但系我哋嚟翻一个最基本嘅先。我点样拣一个啱我肤色嘅颜色嘅胭脂先？ 嗱，我觉得要了解自己嘅肤色先。嗱，如果本身你系天生系白里透红嘅白皮肤，其实你任何颜色都可以用，因为好受呢个色。但相反，如果你本身系偏黄啲嘅肌肤啦，或者系本身健康肤色嘅，中意户外活动嘅女士咧，其实我建议你用翻啲比较橙色系列嘅。即可能粉橙啊、橙色系啊，或者呢类型颜色会适合啲嘅，因为如果喺健康肤色上面咧，你发觉搽一啲粉色系咧，你发觉好似好污糟咁，感觉上系啦。咁所以你见到啲欧美人士咧，如果佢本身系黑人，佢会搽好 shocking pink， 其实系唔得噶嘛，即系个 theory 上面嘅讲唔得，但系佢会搽到好鲜色。是啦，会夸张好多，我哋唔会搽到 shocking pink 咁嘅颜色，系啦。咁所以都建议翻了解自己肤色先咯。 系，咁但如果我话白里透红就用翻粉色， 粉色系会好啲啦。咁当然其实你咩颜色都得嘅，因为 我已经系咩颜色 都得嘅，但你最紧要配合自己衣着啦，同埋成个妆容嘅整体咯。 系，嗱咁但我哋最简单又去翻啦。咁我搽胭脂咧，有啲人又唔知道打斜搽，又话唔知道，而家有好多啊嘛， 好多方法， 咩又摆喺鼻尖啊，又摆喺下巴啊，然后即系啲胭脂啊。 啱啱你讲鼻尖嘅原因系咩咧？因为其实好多人会化完成个全妆之后咧，你发个妆容 ，even 你搽完胭脂，你眼妆有颜色啦，你个唇妆都有啦，你发觉点解好似仲系好青啊块面？咁其实咧，不妨试下将剩余嘅一啲胭脂粉喺手具上面噶嘛，你不妨系搽喺鼻尖咯。 哦， 鼻尖同埋下巴仔，下巴仔添，下巴仔系啦，咁令到成个感觉咧，好似啲有啲粉嫩嘅效果，成个面咁就唔会青咯。 哦，即系如果你嗰日都发现自己好似青青地，唔 系 好精神咧，就可以咁样做， 不妨试下咁样咯。 但系咁样会太 Q 咧？ 诶，唔会太粉嘅，你唔会见到个粉红色个鼻头嘅。即係純粹有少少粉紅咁樣咯。 係，咁但係我諗最簡單，我都係搽翻喺蘋果肌嗰個位啦， 係 嘛？ 最基本嘅就係我哋笑一笑，咁望住我哋蘋果肌嘅位置。咁嗱，記住啦，如果搽最基本呢個就係蘋果肌咧，笑嘅時候。但你發覺胭脂咧係低過你個蘋果肌，低過你個鼻打橫條線，鼻翼打橫一條線啦。你低過咧，你發覺係唔好睇嘅。原因係咩呢？因為成個胭脂嘅位置會向下咗。 哦。 咁乜嘢會向下呢？就係可能。年紀的問題啦，成熟肌膚你呢個蘋果肌先會向下垂噶嘛。你將個胭脂擺在下面咧，即係擺個胭脂嘅顏色低過你個鼻呢個位置，打橫條橫線，你發覺低過咧，成個望落去感覺係會下垂咗嘅。 哦， 係啦，記住啦，笑嘅時候盡量搽喺我哋蘋果肌嘅中間嘅位置。 哎， 好冇高深啊！呢、 這個都有啲高深啊！蘋果肌嘅中間，大家不妨揾一揾個位置。咁但係咧，而家有好多唔同嘅 product 啦，又有呢一個胭脂膏啦，係咪叫胭脂膏咧？又有胭脂嘅粉狀嘅嘢啦。 我哋分到乾濕先啦，不如 好啊好啊， 即係胭脂粉啦，至於乾嘅產品啦，有啲胭脂嘅濕嘅產品，胭脂霜、胭脂膏等等。其實最緊要就係你要搽咗濕嘅嘢先可以搽乾嘅嘢咯。 O K， 系啦，即如果假设你系想搽胭脂膏嘅，你记住搽完粉底之后就好搽啦。 哦，即大家可能惯咗搽完粉底之后会再 落碎粉， 碎粉。 即你再搽胭脂膏，你发觉会卡住咗。 哦， 系啦，就会做唔靓咯，成个效果。 咁你大家就唔好落咗水粉先啦， 系啦， 搽埋胭脂， 搽晒湿嘅嘢先，搽完胭脂膏之后咧，咁再搽水粉定妆。咁不妨再喺面度搽翻粉状嘅胭脂。 哦，即系两层 嘅。系啦，咁就令到个妆容更加 keep。因为始终粉状嘅产品喺我哋碎粉面嘅皮肤上面咧，其实系比较 keep 得冇咁耐嘅。 嗯。 咁不妨试喺湿嘅底层去做。系啦，再搽水粉，再搽胭脂粉咧，咁其实两层嘅胭脂嘅效果咧就会 keep 得耐啲啦。 会唔会好容易有色差噶？ 咁你都要用翻同色系啦，你唔会用个橙色胭脂膏之后粉红色嘅胭脂粉噶嘛？ 系咁，但如果譬如我系嗱，因为我相信好难揾到完全同一隻色嘅， 系啦， 就算同色系咁，可能有隻深有隻浅噶嘛， 系 咁我底嗰阵应该系深啲定浅啲咧？ 我自己建议系自然啲，咁相反面嗰层咧，我觉得自己可以浅色啲嘅。 哦， 因为纯粹系令到嗰个妆容个胭脂妆容更加 keep 咯， 嗯， 咁就持久好多。 我谂胭脂霜本身的作用都是为了更加 keep 嘅啫，系啦。咁但如果真的可以只系拣款，我相信粉状都 最方便啦， 系啦，最方便啦咁样。嗱，咁但系嗱，我而家可以去一去呢一个好复杂嘅位啦，就系、是、咧，可能你喺朝头早望你个妆，或者夜晚你啲灯唔同噶嘛，咁我拣啲色又要点样拣呢？ 嗱，撇除胭脂咧，其实咧，我觉得灯光好重要。因为如果在黄灯之下咧，你发所有橙通或者啡通调的颜色咧，你系会减淡咗好多嘅。你试下不妨在黄灯之下，你搽橙色的胭脂，你发觉搽极都咧都冇色嘅，只要出翻出去，你发觉就好夸张噶啦会。所以留意翻你自己嘅灯光，咁同埋夜晚始终灯光比较幽暗啲啦。我自己建议咧，其实不妨用啲彩度，即系一啲鲜色啲嘅胭脂颜色。不过始终成个妆容嘅趋势咧，其实胭脂都唔算系最主流。 嗯、 永远都是呢几年呢五至十年都是眼妆和唇妆比较为主， 嗯，咦，即系话之前是有可能胭脂是 胭脂好夸张嘅胭脂，即系可能会摆成个鼻的位置啊，或者系因为始终韩国的潮流趋势咧，令到嘅胭脂越来越大范围， 哦， 即系有时摆喺 C 位啊，或者摆喺我哋眼下面倒三角呢个位置都会， 嗯，我都见到好多 诶， 好 QQ 嘅。就会黐埋啲贴纸啊， 系啦， 嗱咁我终于去到呢一个我完全听唔明嘅嘢啊，叫做收缩式啦、膨胀式啦，同埋氛围式嘅。咁呢三款有咩分别咧？ 一啲内地嘅 terms， 我自己觉得系先简单讲啦。收缩式啦，因为我觉得有啲听众应该听唔明，即系纯粹系一啲类似阴影颜色嘅胭脂色， 嗯， 即系一啲可能啡红色啊。酸紅色咁樣顏色，咁、 嗯、 咧、 嗯、 其實咦點解紅色嘅陰影粉嚟嘅咧？其實佢都係胭脂嚟嘅，不過佢擺嘅位置咧喺我哋嘅髮邊嘅位置為主， 哦， 係啦，即係深色少少嘅顏色嚟嘅，做翻一個輪廓嘅效果，係啦，想瘦面嘅效果咯，係啦，咁我哋可能內地會叫佢收縮色咯。 哦，但係呢個就搞笑喎，因為我都好少用呢啲顏色嘅所謂嘅陰影粉啦、 啊。你會見到出邊胭脂顏色有好多顏色噶嘛，只有酸紅啊、啡紅好多，其實佢哋愛嚟做一個輪廓嘅效果。 哦， 主要為主， 哦，即係原來胭脂都做到收色噶咯， 但係因為你唔會用個胭脂顏色去做一個陰影效果噶嘛， 嗯、 即係你唔會用橙蝦肉色啊、粉紅色去做陰影噶嘛，一定會用翻啲深色係接近我哋膚色嘅通調，即係可能黃通啲嘅效果去做翻一個陰影。 係，咁呢一個收縮色就可以再自然少少去見到你個輪廓收色啦。 係啦， 咁所謂嘅膨脹色又係乜東東咧？ 其實你會見到可能坊間有啲係比較淺色系列嘅胭脂顏色嘅，即係例如可能淺粉紅或者，但個粉紅係帶少少紫色嘅。 嗯， 誒化上去嘅時候會咩效果呢？其實佢有少少膨脹效果，因為其實佢哋個彩度即係佢哋個鮮色程度好低， 嗯， 即係比較暗深顏色嚟嘅，但佢哋又偏白白地顏色。 嗯、 即系你发觉呢啲颜色，咦？点解好似好光猛，但系个彩度或者唔系好鲜色嘅咧？发喺我哋嘅苹果肌位置，你发觉咧个地方会膨胀咗。 哦，又系一个轮廓修饰嚟嘅，原来 系啦，都系。 咁去到最后啦，一个叫做氛围色，咁即系点咧？ 佢嘅氛围色咧，即系内地讲氛围色咧，其实就系胭脂主要嘅颜色。因为我哋普遍将胭脂分咗可能橙色系啦、粉红色系啦，咁先再 mix 埋一齐嘅。即可能有蝦肉色啊、橙粉紅啊，即又仲有少少淺粉紅啊，唔同嘅系列嘅。咁所以你自己揀翻自己啱嘅顏色咯。即係佢呢個氛圍色係代表胭脂主要嘅顏色，就係呢啲顏色。 啊，咁但係我有三隻色咁多，咁我係咪淨係可以揀一種色嘅胭脂擺上面 嘅咧？其實我就建議大家不妨試下用最基本主調你哋嘅胭脂顏色之外咧，不妨揀一個內地稱為收縮色嘅顏色，即係一個輪廓收縮嘅胭脂顏色咯。 哦。 即啡紅啊、橙紅啊、磚紅呢啲顏色比較深色啲嘅，係啦，不妨擺我哋拳骨對落嘅位置，做翻一個瘦面嘅效果咯。 你剛才講壽面呢，我在想緊，那我是不是其實個胭脂擺在不同位都會做到一個輪廓修飾的效果呢？ 嗱，我哋先分析翻自己面型究竟系长面型定短面型。 嗯嗯。 咁如果系长面型嘅话咧，不妨试下将个胭脂打横扫。 打横扫。 打横扫。 系系。 系啦， 左右。 苹果肌向我哋嘅发线位置， 系 啦，耳仔嗰边扫过去。咁相反，如果你块面系短面型啲嘅，你不妨试下将个胭脂向你个云睛扫。 哇，系。 系呢边扫，扫翻上去。 系。 苹果肌扫翻上去我哋呢个太阳穴嘅位置。 系。 个胭脂颜色系斜噶嘛，咁令到块面视觉效果上面咧就会长翻啲啦。 嗯。 最基本呢、這个系啦，因为再唔同面型就好多唔同嘅搞法啦。 哦，喂，咁但系呢个都已经几简单，总之最简单 系啦， 你想可以咁样讲，长面型咧就系向左右啦， 系啦， 向耳仔啦，打横扫啦。咁如果好似船仔咁咧，系真系短身少少嘅，肥嘟嘟嘅，就可以上呢一个云遮啦。 系啦，扫翻斜斜啲嘅胭脂啊。 啊！今日咧就知道咗原来唔同嘅胭脂嘅颜色点样拣啦，亦都系知道咗扫法啦。呢、這个扫法咧，我真系估唔到，我一路以为就咁乱咁扫几下 嘅苹果机， 系啦。咁啊，今日就真系学到好多嘢啦。今日咧唔该晒阿东，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Bye bye。 出面是19度啦，相对湿度 85% 嘅时间嚟到早上嘅6点59分咯。转头呢分道广播嘅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晨光第一线继续留返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我做緊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 早晨啊，朝早7:06嘅时候啦，咁啊，各位听众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直播室入边咧，咁啊有白元浩、小白，咁啊亦都有一啲射击练习通告，我哋先睇一睇啦。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同样都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而家就系7:07啦，咁啊出边啊继续19度嘅气温嘅，除咗咧都有白权老师摆喺度之外啦 ，Vicky 当然喺度啦，早晨 Vicky，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今日晨光交通天文台啊，有我哋交通女王 Didi 喺度嘅，早晨 Didi， 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 Didi， 早晨出边嘅交通情况啊，睇你嘅面色咧，都应该系算系几好啊，系咪咧？ 咦，其实小白啊，除咗做节目叻之后，咪可以睇埋奖相， 不过睇你嘅面容咧，就系推断呢个嘅。交通嘅，你嘅啲自身嗰啲我帮唔到你噶， 唔系可以学埋啊，可以钻研埋，可能你会更 上一层。 我应该系冇围巾嗰啲嚟嘅， 唔会嘅。咁先讲翻交通啦，咁啊都系啦，好似小白咁讲啦，所有隧道都系正常嘅，咁、而路面咧都系个樽颈位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康港铁站嗰个位啦，咁少少车多，而家龙尾排翻去元朗公路啦，近住福亨村，咁另外个爆水管咧喺红磡道提一提你噶，红磡道去翻土瓜环方向，近住红磡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另外咧就系有阻坏嘅交通灯，咁都影响到要封路嘅、就系喺上乡道同埋土瓜环道交界啊。咁啊影响到而家啦，贵州街介乎美景街至到土瓜环道一段咧，需要封咗噶。咁所以而家咧车辆沿住上乡道咧就只能够左转去土瓜环道啊。车辆沿住上乡道咧就只能够左转去土瓜环道嘅，就系咁啦。 应该都 OK 啊，出面真係而家都只係印象之中都係屯門嗰边又係咪开始多 樽颈位啦。 樽颈位啦。 係囉，平时就樽颈位就係我讲开渡船街进发嘅，咁但係今朝早都冇乜塞车喎，咁只係因为元朗呢个位呢就比较多车少少嘅啫。 咁应该都 OK 嘅，咁驾驶人士只要保持住呢一个安全车速啦，睇好啲灯啦，咁见到斑马线嘅时候就亦都亦即係老远就已经慢慢收啊，咁等人过下马路，咁遵守返啲交通规则嘅话呢，其实就应该大家都路路畅通啊。 冇错啦，咁除咗一样嘢呢，都今朝早一个温馨提示啦，相信大家唔知有冇睇呢个社交媒体呢，都系疯传呢，就话呢有一名女子呢就突然之间呢喺呢个私家车同埋客货车之间嘅车罅呢就走出嚟横过马路，因为佢企喺度嘅就一直都望住对面嘅马路，即系望咗对面线就冇望自己面前嘅线啦，你冇留意到原来有车啱啱驶过， 即系睇得太远。 好彩个司机咧就开得好慢，咁样就可以收制到啦。当然开得快收制唔到啦，咁啊可以收制到，轻轻咁样碰到佢啦。咁当然啦，你知啦，你俾架车轻轻撞到你都唔会即刻闪避到啊嘛，系咪先？你如果你真系电光火石之间，你根本冇可能走到噶。咁啊轻轻撞到佢，企得唔稳，摇下摇下，将佢手上嘅嘢咧就跌泻晒咯。咁啊，其实咧因为咧。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有些网民就在讲回，其实现场就是元朗的安宁路和骏贤坊的交界位的。其实那里呢有一条行人天桥，另外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行前一点有个交通灯。 哎呀。 那为什么呢你们不在这个位置过？虽然我明白的行人天桥很多时候大家都懒过，自己都是是不是以心为心。但是当然他们用这么多钱建一条天桥就尽量利用。如果说不想行的，那你有交通灯的话都尽量行前一点。我看到目测都很多。我家裡樓下咧爭大約30-40步到，啲人都寧願唔喺紅綠燈過咧，喺嗰啲位過，其實真係好危險。 都温馨提示啊！如果有紅綠燈喺度嘅話，而大家又唔過唔用呢個紅綠燈橫過馬路亂咁過嘅話咧，喺一個特定嘅距離嗰度咧，其實你係會被檢控㗎。 當然啦，而家咪捉得好緊，仲有好多便衣。 冇錯， 我記得我上個禮拜提過大 家。你唔好以為你識得分邊個便衣啊！ 哎，當然唔識， 人哋都人哋都著，人都著得便衣啦。你點睇啫？ 小白意思話可能。你衫寫住便衣兩個中文字咯， 因為有啲人咧就覺得望一望啊，呢度都 唔係 好似人嘅，冇人嘅咁，通常都係咁樣噶啦。 有啲佢匿埋啲位，你睇唔到噶，你唔好以為你隔離嗰個 佢唔匿埋嘅，就咁孭住個腰包啊，咁個個孭腰包啦，條街嗰度點分啫？ 有啲攝喺個位，你唔會睇到，你會睇，你唔會睇到佢。但系佢会睇到你呢样嘢，就系大家真系要留意。 唔好谂住自己赌性，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 做戏就有，现实生活咧就比较困难。 冇错。 咁同埋咧，有人批评咧，永远都系咧系涉啲车罅出事嘅意外，你觉唔觉啊？ 觉噶。 咁其实我明白嘅，香港咧就好少有泊车位嘅，喺街边咧都好多啲车咧咪泊晒喺路边嘅。 系啊。 double parking 先犀利。 double parking 又 衰。咁亦都影响到咧过马路。 双黄啲人有阵时谂住即系落货定系点样啦？咁我明嘅揾食，咁但系。点解嗰个位置要画双黄呢？系因为嗰个位真系有必要要画双黄。例如本身得两条行车线， 啊、 你塞咗一条嘅话，咁另外嗰条就即刻塞车。即 系 有好多呢一类型咁样嘅马路嘅情况啦，咁所以先至系要画为双黄。但我都仍然目测佢唔同地区都有啲双黄，仍然系直头啲私家车都排喺度唔理，即系有你抄咁样。 咁所以雖然係標位不足啫，但係你揸得車嘅話，你都要負責任咧，諗辦法，盡量就唔好違法咯，係咪啊？咁都係提一提大家啦。嗱，涉車啦，其實真係好唔啱嘅，但係提一提大家，其實咧。四涉車啦，你都要突個少少個頭出去望清楚。咁啲網民就話啦，其實咁多人中意涉車啦，其實你咪應該企喺度突個頭出去望清楚少少。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嗱，依樣嘢就係冇做。 即係好似細個玩捉伊恩啫嘛。 冇錯。 你匿埋咗啦，你都伸個頭出嚟望一望，捉你嗰人喺邊先得㗎？ 嗱，你依樣嘢就係好啦，安全嘅，諗一諗。係 啊。咁本身涉車啦，其實我而家都驚。 當然。 因為我真係睇太多呢啲新聞咧。 好多意外啊！ 係咯。 朝朝早就咁睇，我都覺得。 全部都係有好多啲，譬如你頭先都話好多涉車啦。係 啊。 我自己行過啲，譬如大型車輛嘅後邊咧。 嗯 我個心都驚啊， 因為 我 視線受咗啊嘛。 除咗我視線受咗，即係我行喺佢後邊，我好驚佢突然之間揸車。 係啊， 哇！嗰下我真係，我為咗我唔想有呢一個恐懼咧，我就直頭唔涉車啦。 所以每日點解會有咁多意外發生咧？同埋好多牽涉到咧，都係因為呢啲行為所做咯。咁當然啦，所以咧啲網民就話：，啲人都唔明佢涉車啦，咁啊突個頭出去望一望先過咯。但係當然唔贊唔鼓勵㗎嚇，依樣嘢大家最好唔好做咯，因為係好危險啊。你前面少少有紅綠燈，咁點解唔利用呢個紅綠燈過馬路咧？有時真係好唔明㗎。有啲仲係你啲大人拖住小朋友都係咁過。 係啊， 其實我覺得呢個教育咧係好緊要。 呢個我都好嘅，我每次見到一啲車罅咧，我都會同嗰啲即係小 小朋友讲就系话涉车罅嗰个危险性有几大，千祈就唔好系啊，因为千祈唔好谂住你谂住喺呢度直接过去啊，系啊涉车罅或者系点样啊咁，咁系可能即系快一分钟咁样。但是只是快一分钟，你应该咁谂个 concept， 但你只是快咗一分钟。如果你因为 终身抱憾， 因为嗰一分钟冇错，你讲得好啱，终身抱憾嘅话，整到只脚啊，整到你又撞到啊，咁样流血，咁你都唔好啦。 啊，所以小白讲得好啱。我而家觉得咧，细细个咧家庭教育好紧要。好似我有个朋友咁讲，佢话佢妈妈由细细个开始，即系佢细细个已经同佢讲上车，一定要揽安全带。咁佢真系会揽安全带，小巴又揽，巴士又揽。 系啊系啊， 同埋上车就千祈唔好瞓觉，佢瞓着咗好危险，你唔知道周围嘅环境。所以佢都话好犀利，我话你咁劲嘅，可以成坐成两三钟头上路车。 嗰、个就系要赚。 啊，我瞓到只猪咁啊！ 瞓觉就算自己同自己讲瞓觉危险啊，唔好瞓啊。但系有阵时。 阿 睡魔急 call 你嗰下你真 系 好难搞嘛！ 即系等于点解日本人咁细细个已经训练佢唔可以周街抌垃圾啊？系咪先？亦都冇垃圾桶俾你啦。 诶，睡魔个呼唤真系好犀利。 公民教育，所以父母教都好犀利 啊！我就觉得嗰个已经超越咗公民教育，因为我抵挡唔到睡魔有阵时，我坐咗车，譬如双层巴士，你坐喺度，我话咁样，哇！你真系好似有一个摇篮咁样， 因为可能你冇呢个习惯咯，同我一样咯，冇呢个习惯。 我都试下顶住噶，即系譬如睇片啦，睇片都瞓着噶。 因为你冇呢个习惯，你唔系由细做起嘛。 因为真系眼瞓啦。 由细做起真系好紧要啊。同埋咧嗱，都想讲一样嘢啊。佢又网民又话啦，有一单咧又啱啱就早排发生啊。有个学生咧因为追巴士啊，又系涉车啦，冲出去马路，好彩个巴士开得慢，及时刹得停咯。咁所以咧就冇酿成呢一个嘅伤亡咯。咁所以同大家讲，涉车啦嘅话咧，真系。要小心啲，唔系小心啲系最好唔好涉喎。 系啦， 咁另外我相信呢样就比较伤感啲啦。大家都有睇新闻啦，琴晚咧湾仔有宗严重嘅交通意外嘅，咁大家真系我喺度今朝提大家。过马路嘅市民要小心，揸车嘅朋友都真系要小心。 嗯、 因为我讲咗好多次啦，你揸住嗰系武器嚟噶嘛，你超速嘅话咧真系好危险。 系啊，法庭都咁讲噶啦，咁你嗰个机器其实系可以即係褫奪人哋嘅性命嘅，咁、所以呢一個咧係好危險嘅一個工具啊！咁啊，見到啲譬如紅綠燈嘅話咧，我哋即係政府宣傳片有講，我哋唔係盲牛嚟噶嘛，你見到紅色你仲衝，冇理由啊嘛，紅色 stop 噶嘛， 或者黃色都繼續衝咯， 係啦， 黃色已經要收慢， 即係抱住個心態就係、是、喂、哎、黃燈咁、樣，唔都唔好，千祈唔好做呢啲。 所以我哋今朝早温馨提示咧，就係話市民真係要小心過馬路，揸車嘅朋友咧都要小心駕駛。 係、啦，咁如果市民見到嗰啲。过马路嘅话，就算天桥嘅话咧、就千祈就唔好谂住天桥辛苦啦。第一，而家天桥就有 lift 嘅， 辛苦啊，系啊， 天桥有 lift 噶， 同 埋其实我、 啊、 我自己有 lift 我都唔搭啊，因为我成日计住自己 行 几一步 嘛， 系 啊，行得多。其实我都啱啱啊讲开呢样行咧，我上个礼拜又睇咗报纸，其实咧每个人咧最好坐45分钟，一定要起身行一行啊。啊，我睇过系日本嘅研究嚟嘅，系啊，嗰、那个学者去讲，你坐够45分钟都要起身行一行，要坐得多咧，就算你。每个礼拜做几多次，做3次、4次运动咧，都唔系咁补得翻嘅。咁所以而家我咧就会咧半个钟头咧就起身咧行翻转去洗手间啊咁样，系行下咁咯。咁当然你要你工作环境可以， 冇错冇错冇错。 好似你咁样要黐实张凳嘅，你梗系唔可以离开啦。 其实有阵时候 on panel 咧，我企起身嘅， 系咪啊？系啊，我见到吓呢样嘢都唔错。见到你企喺度咧，将啲咪推高啫嘛。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翻。诶，啱啱收到一宗交通意外啊，就系屯门公路出九。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啦，而家快线咧就封咗噶，咁所以龙尾咧排翻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啊，咁啊大家留意啦，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封咗快线啦，龙尾排翻去元朗公路份近住福亨村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 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 Vicky 先，出边嘅情况点啊？19度嘅气温底下系凉啊，定系都有啲冻冻地嘅感觉咧？ 有涼涼地嘅感覺，但係就唔係好大風。不過咧，今日嘅天氣咧應該就唔錯喎、哦。我而家見到藍天嘅，甚至咧一啲雲都冇。我見到天上嘅飛機飛過。 哦，咁啊，可能一陣 好遠㗎架飛機，但我都見到佢好細粒喐緊啊，好清啊今日個天。 咁啊正喎、哦，如果清嘅話咧，即係代表其實可能下晝嘅時候太陽咧冇雲遮住，咁啊曬咧都會有啲和暖嘅感覺㗎嚇。 是啊，今日最高的气温都去到24度，可能都会在有日头的时候，有太阳白白在照射底下呢，可能我们都会有暖的感觉。 嗯、 我刚刚就说见到架飞机经过，不知道小白知不知道，原来我们现在我哋有一个全球最高的天文台呢，海拔最高的天文台呢。 哦，是啊，在哪里？在香港啊？ 喺新嘅，唔係香港。其實呢一個咧就係喺日本東京大學同埋智利大學機構合作嘅喎。咁佢呢一個嘅喺邊度嘅咧？就喺亞塔卡馬沙漠嗰度嘅。咁呢一個咧係地球上面咧水量最少嘅地區啦。但係咧考慮到即係紅外線啊，容易被大氣之中嘅水蒸氣吸收啊嘛。再加上當地嘅天氣咧，就係經常都係好晴天嘅，好好天嘅。咁所以喺嗰度咧就係成為咗一個咧可以最佳嘅地點咧嚟到去放一個天文台喺嗰度啦。咁呢個天文台咧其實今年十月咧先至會 上年十月啊，今年啊，今年十月即係未起好嘅喎， 未起好㗎，今年十月先至會啟用。咁嗰度嘅研究人員就可以通過一個望遠鏡可以觀察到咧，肉眼都唔可以睇得到嘅天体发出嘅红外线，即系沿银河啊、行星啊，可以了解得到佢哋多啲啦。 哦，咁啊，梗系啦，水都冇滴嘅，点会有云啦、啊？惊佢有沙尘暴啫。 系啊，咁所以我哋都可以观察一下啦。其实佢呢度咧都有话，佢哋当中用嘅望远镜咧，搞笑嘅，我都唔知道，原来佢哋系用一啲咧蜂窝嘅结构嚟到去做嘅。吓、 啊。 系啦，咁即系系蜂窝，系啊，我以为就咁一个圆形一块镜啦，但系原来系用一啲蜂窝嘅喎。 你点解咁简单咧？圆形一块镜，俾你激死啊！人啲高端科技嚟噶。 系啊，我呢啲冇呢啲科技 之外。你个屋企有望远镜咩？头先又讲人哋几咁劲咩？肉眼睇唔到又剩啦，一块镜俾你激死。 所以佢用窝蜂咯。 系啊，窝蜂好劲好劲啊！ 系啊系啊，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住，而家有好多唔同嘅即系新嘅呢啲嘅天文望远镜嘅措施，都可以令到我哋了解到啊呢、這个大自然，甚至咧系我哋嘅银河啊，即系可以捕捉得到究竟佢哋嘅起源系点样咧。咁而家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啊，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天晴噶。日间是干燥，最高的气温是大概24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而今晚呢东风都是会增强添的。交返俾你小白。 好，咁唔该晒 Vicky 啦，咁出面1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2% 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呢就是属于2至到 4, 低至到中级度的水平嚟嘅。咁指望星期二三呢，咁风势颇大啦，本周后期日间温暖，星期下星期日以及随后两三日气温呢又会显著下降㗎喎。咁到底点下降呢？即刻望一望先。哦，喺下个星期二啊，即係差唔多九日之后啦，咁会跌到落去13度喎。咁到期时呢又会再提一提大家。星期日啦，今个星期日呢都会跌到落去15度嘅。咁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有啲活动啊又剩嘅话呢，都可以留意住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又一集晨光大学。今日咧，礼拜一当然有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上下堂啦。周博士，早晨。 早晨，好，早晨，大家好。 好，咁啊，今日咧就有个命题，五个中文字，就系、是、正念教练学啦。交俾你去讲下正念教练学嘅概览系点咧，而宏观啲咁样睇，又点样可以叫做有正面嘅影响咧，为我哋嘅情绪带嚟。咁啊，交俾周博士讲好嘛？唔该晒。 好啊，多谢阿 O。嗱，咁我今日尝试用几分钟简单讲两套好大嘅学问啊，好大嘅系统，所以我只能够好简单、好浓缩咁讲正念 （mindfulness） 教练学 （coaching）。其实正念系东方嘅一套好伟大嘅学问，教练学系西方一套好伟大嘅学问，所以系一套东西合璧嘅学问嚟嘅。正念是讲紧回归内在，处理自己内在，是关于我哋嘅 being， 我哋嘅自性啦，我哋嘅能量啦。而教练学咧系关于行动嘅，系关于我哋嘅 doing 嘅，我哋嘅行为，我哋嘅行动，我哋嘅创造力嘅。所以系一套内在嘅心学，即系正念啦 ，mindfulness 啦，同一个外在嘅行动达标创造成果嘅教练学嘅整合嚟嘅。咁係我自己用咗20年時間慢慢去做呢啲咁樣嘅整合啦，將佢變成一個正念教練學嘅。咁我又出咗書，又出咗好多嘢㗎啦。簡單嚟講，正念呢套學問呢係1979年麻省理工大學一位好著名嘅教授叫 Kabat-Zinn 啦，佢創辦。佢當時個名叫 MBSR 啦， Mindfulness Based Stress Reduction， 咁係個8星期嘅課程，即係結局出咗之後咧，就好多研究發現，佢當時最出名就係牛皮癬嘅研究啦。嗰八個禮拜，一班係有做正念，一班冇做正念，發覺有做正念呢個靜心，即係回歸內在呼吸練習嘅病人咧，個好轉嘅比例啊，比冇做嗰班係好400%，好4倍啊，好震撼啊！而 醫方面的學術研究已經超過10,000篇嘅，關於正念的好處。你上網打正念或者 mindfulness， 或者另一個名亦做靜觀啦，咁你會睇到好多資料嘅啦。咁所以正念好簡單咧，就係講無論做任何嘢之前，俾自己靜一靜，翻翻去自己嘅心，唔批判，唔論斷，只係感受翻內在嘅需要，關心翻內在嘅需要。譬如依刻都可以嘅。聽緊收音機的朋友，聽到這個節目的朋友，一刻可以給自己靜，隻手輕輕掂一掂個胸口，什麼都不需要做，沒有事需要想，沒有事需要做，只是靜一靜感受一下，我一刻有什麼需要呢？我身體在給一個什麼信號給我呢？我有沒有什麼任何不舒服？有沒有任何焦慮、擔心、惶恐、不安、內疚、憤怒、委屈、無奈、悲傷？這些情緒又源自我的什麼期望呢？又源自我啲乜嘢价值观呢？又源自我啲咩信念呢？即好简单俾自己静一静。咁而教练学就好唔同啦。教练学系 coaching 喺1974年啦，最出名嗰人叫 Timothy Gorey 啦吓，佢系提出咗嘅。佢就一套 coaching 啊，就是、一啲行动嚟噶，就是、透过发问，透过啲好简单、好有效嘅发问。譬如最简单就系、是、其实你人生最渴望创造啲乜？你最渴望未来10年后嘅自己是一个怎样的自己？阿 O， 你渴望10年后的 O 是一个怎样的 O？ 你给3个形容词我，然后你感受一下这个10年后的自己，然后如果由现在去到这十年，这个最梦寐以求的自己，最大的落差是什么？你会怎样第一步开始，每日一小步，让自己一步一步很踏实？你试试提出一些行动的纲领，我跟你一起谈。这些是一个很小的例子，千万种法门的，处理离婚啊，想情绪失控啊，或者 更进一步啦， 啊、等等啦，好多好多方面的。咁佢一套学问就是令到一个案主、一个当事人啦、啊，能够由一个很混沌的状态，或者迷失的状态，或者不开心的状态咧，佢有清晰的目标啦、方向啦、定位啦，然后佢知道佢为咩要咁做啦，连结翻佢内在嘅力量啦，然之后一套好有系统嘅行动纲领，一步一步咁去达标。咁所以正念教练学咧，我就尝试将一套好内在、好心灵嘅心法，结合咗到充满活力、充满力量嘅行动力嘅学问，将佢整合嘅。我咁讲 OK 啊？ 我觉得真系博大精深啊！头先周博士介住我去谂嘅时候，我自己个脑袋都有好多嘅新嘅想法啊，同埋个脑袋都开始确立系、哦，今年应该点样做咧？10年后应该系点咧？咁样，咁你点样好好管理好自己咧？做自己情绪嘅好管家咧？我估当中呢一句应该系其中一个核心嘅概念，啱唔啱啊？周博士， 系啊，你讲得好好啊！即系正念教练，我系关于我点样好好管理好自己啊，嗰、那个内在啊，我嘅心啊，吓。因为好多时候我哋死做烂做，但我哋心好混乱啊！我哋越努力死得越惨，因为嗰个根本唔系我要嘅嘢，我只系为他人作嫁衣裳，我系满足紧我父母期望、我老公老婆期望、社会嘅期望，但我迷失咗自己啊！我同我自己内在嘅需要去脱钩脱节啊！所以正念教练学最简单就系我首先问翻我嘅初心先。即是英文那句 One who knows the why can bear anyhow， 即是我知道为什么要做呢，我就能够承受很多很多的冲击，面对很多很多 的困难的，即所以第一样东西要回归内在是这么紧要，这么紧要。就算你即想谈情说爱，即是无论你是想结婚什么都好，或者做生意想赚钱什么都好，感受一下自己内在真正的需要，然后当我们感受到，我们就尝试学习感受对方的需要。因为好多时候我哋不自觉将我需要投射咗喺我老公啊、老婆啊、仔女身上，咁就令到关系变得好恶劣、好糟糕啊！咁所以正念教练学系一套好，其实系博大精深嘅。咁所以我自己做咗好多好大量免费嘅嘢嘅。除咗大家每个礼拜可以听成安大学啦，听下 O 呢一个节目之外咧，譬如你上网正话讲咗啦，打自在嘅三个字咧，我有海量啊，即系接近1,000,000条华山秘笈啦，好多片啦，亦都超过1,000条免费，全部都系免费嘅3分钟录音啦。我而家每日都仲有3分钟录音，全港市民都可以参加。我每日都会讲3分钟一啲简单嘅 tips 嘅。大家打字就三個字就會找到的連結，可以免費參加的。所以渴望真的整個社會都能夠更強大，我們首先找回我們自己的力量， 無論你係咩，你需要係啲乜嘢，我都希望大家用更健康、更有效嘅方式去管理好自己的情緒啦，能夠處理好人際關係啦，即係用一啲非暴力去溝通啦，唔好下下就即係發泄情緒啊，即係開拖啊、反面啊、攻擊對方啊，即係大家都會好傷啊，即係家庭關係、社會都會好傷嚇。咁所以我希望呢個係一個自我療愈，亦都係一個集體療愈。嘅方法嚟嘅，因為大家都好疲累，甚至好多人都好傷痛、好辛苦、不知所措，所以我渴望呢啲咁簡單嘅方法，令到每一個人都回歸內在，揾翻自己與生俱來、本自具足嘅內在力量。好 啊，多谢晒周博士啊吓，咁啊，我哋往后可能从呢个方向咧，再探索多啲自己啦，或者自己嘅情绪嘅支援方面，都可以自己俾自己多啲，自己给予自己多啲啊吓。咁个早上咧，非常多谢自在社创办人啦，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咁多，下集再同周博士倾偈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湾仔昨晚有致命车祸，两死一伤。事发在昨晚大约九点半，一架的士和一架城巴在港湾道和菲林明道交界相撞。的士上面一男一女乘客重伤昏迷，大约四十岁的女乘客其后伤重不治，五十几岁男乘客送院之后亦都证实死亡。三十几岁的的士女司机就手部和胸口受伤，清醒送到律敦治医院。涉事的的士车身严重损毁，巴士车头玻璃碎裂。城巴回应话，一架非营运巴士按照交通灯号指示行驶的时候，同一架的士发生碰撞。城巴对两个乘客离世表示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又话会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渔护处在元朗一个持牌猪场的猪只样本中检测出非洲猪瘟病毒。有关猪场位于早前出现非洲猪瘟的元朗猪场三公里范围内的监察区，同上个月底同上星期三有猪只样本检测出非洲猪瘟病毒的猪场相近。猪场呈交病猪样本之后，渔护处确认染疫结果，并且作出初步调查，相信猪只较早前已经受到非洲猪瘟病毒感染。处方已经即时禁止有关猪场运出任何猪只，亦都正系安排销毁场内全部猪只。渔护处人员正系分阶段巡查本港所有持牌猪场，同时亦都已经加强监察涉事猪场附近嘅野猪活动情况。发言人强调，个案唔会影响本地屠房运作，亦都唔影响整体活猪供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话：台湾地区选举是中国的地方事务，无论选举结果是点，都改变不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亦都改变不到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普遍共识。正是埃及访问的王毅在开罗和埃及外长舒克里会谈之后见记者，他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强调，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加不是，台独从来不可能成事，过去不能够，今后更加绝对不可能。他说台湾岛内谁想搞台独，就是分裂中国国土，必将受到历史和法律的严惩。国际上谁要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就是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民以至国际社会共同反对。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今晚东风增强，展望星期二三风势颇大，本周后期日间温暖，下星期日和随后两三日气温显著下降。现在19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家嚟到早上嘅7:38啊，咁啊欢迎听众继续咧就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我哋咧喺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啦，同埋 Vicky 喺度嘅。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各位听众啊吓，咁啊第一个即系今朝 spot 到你咧，咁啊希望就同各位听众就讲翻寻日夜晚有场波，咁我自己都忍唔住咧就睇啊。咁啊，当睇到咧就系香港队喺呢个亚洲杯嘅第一场分组赛啦，咁啊我哋就系、是。我哋嘅 target 啦，就希望即系赢波啦。咁啊，但系我哋嘅对手阿联酋咧，虽然咧今次就以年轻嘅阵脚为主啊，咁啊，但系咧，当我哋睇到，我谂我自己嘅感觉就系、是、第一球嘅十二码出现嘅时间咧，就我哋俾人射咁啊，阿叶鸿辉咧就扑错咗路啊，虽然都系地波啊吓，咁啊叶鸿辉扑左边诶，扑咗左边，扑佢嘅左边，咁但系就冇办法啦。咁啊，对方咧先入一球，咁啊，整场嘅比赛咧，咁啊最后咧其实都系1-3。输咗俾亚联酋嘅，咁但系的而且确咧就赢尽掌声啊吓，咁啊见到港队嘅主帅咧安达臣啦，其实亦都话到虽然系好可惜嘅，我谂我系球迷，我都会觉得好可惜嘅，咁但系呢一场嘅比赛咧算系一场咧几高强度嘅比赛，咁啊而且见到安达臣点解话佢系好嘅领队咧，因为佢一直以嚟喺港队佢除咗喺训练同埋个阵式上边咧，佢用咗一啲。比較近現代嘅一種陣式啦，同埋都好緊貼住咧，就係呢一個足球世界上面佢哋嗰種嘅潮流啊，咁啊一種咧就係壓迫嘅戰術啊，而且咧就俾人哋覺得個立體嘅感覺好強啊，咁淨係單純咧睇呢場波咧，雖然我哋輸咗，咁但係見到。嗰種嘅搶逼咧，其實係都幾有威脅啊！咁啊，單單佢哋話到可以踢到自己港隊嘅風格啦，咁啊證明咗咧，其實球隊係有力去到挑戰任何嘅對手嘅。咁啊，當然你話喺大賽第一場咧，咁啊亦都係困難嘅。咁啊，港隊今次喺亞洲杯嘅咁多隊嚟講排名咧，都係最弱嘅一隊。咁但係我哋睇到嗰個嘅實力同埋嗰個嘅鬥心就好強啊！咁啊，領隊亦都話到，即係認為大家都已經出盡全力噶啦。咁啊，亦都覺得非常之係叻仔嘅。咁啊，上半场咧，其实我哋有睇嘅时候都会知道，我哋有多球啊，又啱啱开赛，我记得系头嗰几分钟咧，都已经系有一啲埋门嘅威头锤啊咁样。咁啊，后卫亦都会有一个即系远射。咁所以我哋喺上半场嘅时候，亦都单睇到系令到对方咧就陷入呢个苦战，完全咧。對手啊，即係亞聯酋製造唔到機會啊，咁啊係好難先至做得到呢樣嘢啊嚇。咁啊，港隊今次咧就輸咗兩球十二碼，輸咗兩球十二碼，所以我覺得咧係好唔抵啊，因為亦都有米高啦，咁啊入球食咗炸糊啊。咁我哋即係球迷一定係咁諗噶啦，兩球十二碼，如果唔使輸，嗰球炸糊又唔使有炸糊嘅話咧。咁同埋呢三球其實亦都係經過 VAR 嘅複核咧，先至去改判嘅。 嗯， 咁所以都即係其他嘢我哋就唔講啦，即係同領隊，因為我哋唔好特別批評球證啊 VAR 各樣嘅。但係我哋睇得到咧，如果即係呢三球咁計一計數嘅話，我哋都唔係話平手添㗎嚇。咁啊， 你有冇睇到？哎呀咁啊， 梗係有啦。其實見到港隊輸第一球十二碼嘅時候，我都有少唔開心，因為整場嘅譬如單上半場嘅時候，我都覺得其實睇得好好啊。咁輸咗球十二碼嗰刻咧，係好患得患失，就好想咧葉鵬輝撲到咁，但係事實亦都係事實啊嚇。咁啊見到咧就係陳少君喺下半場就攞到呢一個嘅入球嚟嘅，咁亦都係港隊今屆賽事第一個入球。咁原來喺決賽周嚟講係第1000球嚟嘅，咁所以咧大家都希望港隊咧係嚟緊嘅時間咧可以做到更加好嘅成績啦。咁所以大家繼續咧就為香港嘅朋友加油啦嚇。咁另外亦都要睇翻咧一啲同樣都係亞洲杯啊，咁另外一隊嘅組合咧就係其中嘅大熱門咧就係日本。日本队其实他们今次就对越南的，越南当然就是大家知道越南实力就一定是不及日本的了，但是这场比赛越南都不是输了，最后的战果是4-2日本赢波的，但是在开头的时间星期日的时间日本其实派出强阵的，也都见到有远藤海呢就担任这个队长，前线呢就有一些譬如在外籍在欧洲搵食的伊东纯也南野拓实啊，同埋即系中村敬斗支援前锋咧，就系细谷真大，咁所以见到咧整个嗰个嘅叫做攻势或者中场咧，其实佢哋都系几强噶。咁而家日本队佢既然咁多嘅叫球员都可以欧洲揾食嘅话，其实呢班波咧都已经唔系单纯谂系咪亚洲波，其实好多时个感觉都有啲似欧洲波，系啦。咁所以嗰个嘅叫战况咧，咁大家开头谂都会觉得系咪一面倒，但原来唔系。嗱，日本队虽然十一分钟咧就先领先，咁不过。越南先用咗四分钟就已经攀平，咁啊见到佢哋攀平之后啦，咁啊即系都嗰个攻势一浪接一浪啊吓，咁后来咧就喺 差唔多上半場睇咗32分鐘左右啦，一次嘅罰球攻勢之後啦，咁啊范俊海咧就後上執死雞，咁啊反超前日本隊2-1嘅，咁、所以嗰陣時日本隊就真係驚啦，咁啊即係我哋成日都話。讲到呢啲就叫禁制，咩禁制咧？即系要全力啦咁样。咁啊，今次咧就系喺叫做世界杯啦，咁有少少失落嘅球员南野拓实啦。咁当其时世界杯佢就系十号球衣嚟嘅，咁啊今次喺亚洲杯佢就系身穿八号球衣。咁啊八号球衣呢一位嘅南野拓实咧，咁佢竟然间咧喺呢一场波入边咧入咗两球。咁所以你见到佢哋当地好多 poster 咧，都系今次虽然话就日本队咁，但系用咗南野拓实咧。个大头啊，去到做咧就系恭喜翻日本队咧，就最后4-2咧就击败咗越南嘅。咁啊，韩国即系南韩方面咧，咁啊亦都会有比赛啦。咁啊喺卡塔尔举行嘅呢一个嘅亚洲杯啦。今日夜晚同埋16号凌晨咧都上演一啲比赛嘅。如果你话要睇翻支持翻太极虎啊，咁啊可唔可以打响头炮嘅话咧，咁啊亦都会有转播嘅。咁啊今次咧。亦都系叫做韩国队啊 ,2022 年世界杯16强大败巴西咁队出局之后啦，咁亦都之后由德国嘅名宿啊奇连士文呢就接过呢一个嘅教练啦。咁虽然呢初时表现呢就比较上系失色嘅，咁但系即系状态就慢慢回稳啦，咁对上6场嘅比赛呢全部系赢晒噶吓，咁包括咧就2场世界杯外围赛圈嘅赛事啦。咁虽然球队喺战术上面咧，咁佢哋自己都话到仍然有好多不足嘅地方嘅。咁但系点样活用孙兴文呢？其实系一个好重要嘅一步嚟嘅，因为你都知呢位热刺嘅选手咧，其实都非常之踢得嘅。咁如果你可以活用到佢嘅话咧，都可以希望啊可以做到几好嘅成绩噶。咁但系如果你话热刺嘅话，呢班波都要睇翻。熱刺自己本身啦，咁啊啱啱就對曼聯咧就2-2就平手嘅。咁至於你話德甲方面咧，咁雖然就上個星期尾嘅事啦，咁但係見到德國足球嘅傳奇人物畢根巴華，大家都知道佢離世啦，咁啊78歲啊。咁其實畢根巴華我曾經都見過面嘅同佢，因為以前咧。曾經去過即係德國工作嘅時候咧，咁亦都同一啲足球嘅工作有關啦。咁所以你話嗰陣時我去到拜仁嘅主場啊，咁原本咧我亦都有約到畢根巴華嘅，咁不過佢都話唔得閒，咁所以就諗住無緣啦。咁點知去到呢個主場嘅時候就見到佢斯斯然咧就行出嚟，咁我嗰陣時得意，咁我同嗰啲即係 camman 嗰啲導演咧就。佢嚟㗎喎，咁我哋又膽粗粗啦，咁行過去就我哋即係叫搏咪、即係行過去拎住支咪就咁同佢傾偈，咁梗係攞埋啦，所以都好特別嘅一個經驗，覺得佢呢係都係一個除咗老人家之外都係非常之 nice 嘅， 友善嘅， 係啊，咁我估佢話唔做訪問都係佢啲 management 或者球會話唔做嘅，即係就咁聽嘅時候同佢傾偈即係幾句啦， 又冇乜嘢喎， 冇乜嘢啊！其實問親佢當其時嘅拜仁隊點樣啊，或者係德國隊覺得佢又點樣，其實佢都有答㗎嚇，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對佢嚟嗰個印象咧都相當之好啊嚇。好咁啊，足球方面再睇埋咧就係呢一個嘅西甲咯，咁啊西甲方面咧見到。皇马咧咁啊对巴塞传统嘅叫做国家打比啦，咁啊喺呢一个嘅西超杯嗰度嘅，咁啊西超杯嘅决赛啦，咁啊今次就喺沙特阿拉伯举行嘅，咁啊皇家马德里咧就报咗上届一战之仇啦，咁啊今次咧就见到其实本身咧巴塞都谂住系喺个组织上面咧做得好啲，咁但系见到皇马同埋巴塞其实大家嗰个阵法咧都好似隔食隔咁样啊，咁啊皇马亦都比上届嚟讲咧中场方面踢多咗人啦，咁可能就系因为咁样，所以可以令到。佢哋嗰個嘅戰局咧就控制得好啲，咁、我覺得咧，今次贏咗嘅話咧，對於皇馬喺呢一個嘅叫做聯賽方面咧，都可以反映出佢哋嗰個嘅戰術啊，或者佢哋嗰個聯賽可以更加有一支強心針俾佢哋。 咁其實咧都可以同大家睇下乒乒聲嘅花劍世界盃嘅巴黎站啦。嗱喺啱啱我哋頭先嘅星期六啊13号咧就舉行咗一個男女子嘅花劍個人賽嘅正賽，咁咧就係有張家朗啦、蔡俊賢啦，同埋咧仲有女子咧就係有傅裕明。咁其实排第世界排名第4，被列为3号种子嘅张家朗咧，其实首圈咧就遇上咗澳洲嘅剑手嘅，咁佢喺首局当中咧，其实就已经拉开咗个分数系7-2噶啦，咁其后一度咧就逼住追到咧去8-7，咁佢系咧尾场咧就发力啦，发力噶啦，一口气咧打咗咧系7-0嘅，咁就好轻松咁样以15-7咧嚟到去晋级嘅。咁跟住之后咧，佢就对咗呢一个咧意大利嘅剑手啦，咁就系增入8强嘅。咁但系可惜。 连输咗五件， 咁、哎、 最终咧就系12-15落败，无缘八强嘅。咁其实咧睇到呢度唔开心啊！ 嗯、 身为女士嘅我哋就梗系 咁啊，梗系 唔系净系支持佢靓仔，而系支持佢嘅实力噶嘛。咁希望之后可以再加油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同大家睇下就系、是、蔡俊贤啦。咁蔡俊贤同埋阿杨子嘉咧，其实佢哋都系咧同时咧嚟到去对日本嘅剑手噶、嗯。蔡俊贤咧对佢嘅即系嘅对手咧就系、是、年仅19岁嘅啫， 系 年轻啦。咁所以睇得出咧，其实可能系打得你有少少吃力啊。 系因为人哋就跑得快，动作都 系 后生嘅敏捷啦。 头脑啊、手脚啊，都应该系真系会敏捷啲嘅。 去到呢啲位置，最紧要赢经验、啊。 系啦，但系到最后可能都即系体力上面咧有啲不足啦。咁最终咧就系以13-15咧就系、是、就输咗啦。咁、 哎、 而杨子嘉咧，另外一方面咧都系对另一位嘅日本剑手啦，最终都系以11-15咧，好遗憾咁样去输咗嘅。咁另外咧就系、是、女子花剑方面咧，其实咧阿傅。傅宇明咧就系、是、以7-15输咗俾意大利嘅剑手，好似唔系几好啊，系咪啊？个人上面， 咁、嗯、啊最紧要 紧张定系啲天气上面咧？ 保住呢一个嘅奥运入场券，我觉得呢一个咧亦都系最重要嘅。 系啊系啊， 系啦、啊，咁啊希望佢哋继续加油啊！ 系啊， 香港嘅选手。 嗯，咁另外咧就系星期日啦，咁其实香港男子花剑队咧，即系呢个团体赛啊，都系喺星期日嘅时候进行嘅。咁就系由张家朗啦、蔡俊贤啦、崔浩然同埋杨子嘉上阵嘅。咁其实咧，佢哋喺呢一个嘅打嘅时候咧，对战嘅时候咧，都睇得出佢哋系好落力嘅。 嗯， 好落力之余咧，但系都系。不敌德国嘅选手， 哎呀， 都系输咗，会唔会系好大打击咧？即系连续两日咁样。 因为其实港队嘅剑击队咧，其实一直以嚟喺特别呢几年啊，喺世界舞台上面嚟讲咧，的而且确咧系好强嘅， 都 叻叻猪 噶嘛， 系啦，咁就系因为正直系强队啊，咁所以咧每逢我哋一去到一啲对外队嘅时候咧，其实人哋系好高度咁去到分析我哋每一位嘅选手，咁、 嗯、 人哋有晒数据啦，咁我哋喺呢一方面就要需要求变啊。咁、 嗯、 我觉得呢个时间咧，我哋叫遭遇到少少嘅叫做沉重嘅打击嘅话咧，咁唔紧要嘅，我哋企翻起身之后，我哋喺个策略上面啦、部署上面啦、战术上面啦、个人发挥方面咧有所调整嘅话咧，咁系一个好好嘅警号俾我哋，即系俾我哋知道我哋要更加咧就系攞住啦。咁既然大家系有针对香港选手嘅打法嘅，即系亦都证明大家好忌我哋，咁即系都证明我哋系好有实力嘅。 嗯，系叻嘅，其实都系。 系啦， 正所谓边度跌低就边度起翻身噶嘛，可以 系啦。咁啊，希望佢哋继续加油啦。咁、另外网球方面，我见到前一姐同埋即系赛事冠军啊，大阪直美啦，咁啊亦都大阪男。嗱呢一個咧就 Osaka 啦，咁佢自己本身咧星期一嘅時間啦，澳洲公開賽咧就攞咗呢一個嘅叫做公開賽嘅第一場嘅，即係闊別之後咁耐咧就亮相啦。咁啊之前去咗邊咧？咁啊即係咪要即係結婚生仔嗰啲啦？啊結婚我唔敢講，但係佢有嘅小朋友，我唔記得咗佢有冇結婚啦。咁、 okay. 但係佢咧喺呢個首戰大滿貫嗰度咧就可以話咧就係、是、抽籤麻麻地啊嚇，咁啊睇下佢嚟緊嗰個。方向会系点啦？咁啊，上年先至做呢一位做妈妈嘅呢一位日本选手啦。咁佢一直都系火爆出名噶啦。咁啊喺16强咧，有可能喺16强就硬冚啊上届美网冠军啊4号种子啊交付嘅。咁啊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得到好嘅成绩啦。咁啊再讲多少少就系伦敦桌球大师赛决赛。咁啊奥苏利云虽然一度落球局数3-6啦，咁啊但系最终咧就以10-7咧后来居上，咁啊击败咗卡达。咁啊第8次咧就得到呢一个赛事嘅冠军嘅啦，嚟紧奥苏利云咧都有机会嚟香港嘅，大家都知道即系 mark 咗位噶啦，咁啊桌球大师赛，咁啊到期时都会对香港同中国嘅选手啦，咁我自己都期待啊吓，咁啊睇下佢哋喺呢个桌球上边表演嘅时候，大家嗰啲 manner 会准备得几多啦吓。 You say I don't understand, and I say I know you don't.We thought a cure would come through in time, now I fear it won't. Remember looking at this room, we loved it 'cause of the light. Now I just sit in the dark and wonder if it's time. Do I throw out everything we built or keep it? I'm getting tired even for a phoenix. Always rising from the ashes, mending all her gashes. You might just have dealt the fine can't find a pulse. My heart won't start anymore for you. Cause you're losing me. Every morning I glared at you with storms in my eyes. To love someone you can't tell is dying. 早上的时间来到7:54，找来这位的女歌手，她是 Taylor Swift 的作品，叫做 You Are Losing Me。 晨光第一线 Vicky。 不知道小白有没有听过哪个是鲁班呢？ 有啦，即是古代中国的建筑大师嘛。 是啊，鲁班庙有没有去过？ 鲁班庙我冇去过、啊， 其实嗰度咧系一级历史建筑嚟噶，有成百年历史。 不过咧讲开鲁班咧，其实我自己印象鲁班佢自己本身除咗系一个建筑大师之外咧，点解话佢系建筑大师呢？因为佢以前的而且确咧就做过好多好厉害嘅一啲嘅叫发明啊、 嗯。 所以呢啲发明咧就譬如一啲，我记得系咩木刨啊嗰啲咧，都系鲁班咧就有份去到即系研发出嚟嘅。咁、嗯、所以喺叫做木工或者系以前一啲叫做建筑系上面咧，其实佢嗰、那个真系真系英记一功啊！佢嗰啲创意发明咧系可以话非常之多啊！仲有啲譬如木锯啦，咩、 嗯、 曲尺啊，鲁班锁啊呢啲咧，其实都系点解叫鲁班锁？因为鲁班搞出嚟噶嘛， 所以向以致敬咯。 系啦， 所以当时香港其实咧系有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同行业啦，即、就、系、是、一批嘅住宅建筑工人咧，佢哋系兴建呢一个鲁班先师庙嘅。咁其实咧踏入呢一个咧。140周年噶咯，建基真系百年历史噶，咁所以我觉得我自己都未去过嘅，咁但系我就去个门口入去参观就未试过啦。点解当初会去咗个门口呢？就系因为之前两年前我冇记错嘅话，两年前就过去拍嘢啦，嗰日就系师傅诞，系啦，咁就真系老班老班诞咁样啦。咁佢嗰一日咧就系去访问佢哋会有一啲派饭嘅活动，咁、就系俾啲小朋友嘅一间中心嘅小朋友嘅，咁、 哦、 所以就过咗去访问嗰度啲人啦。咁咧喺门口咧，你真系唔知道，即系哇！原来入边系已经今年啊吓，已经系建基140周年 啊， 系啊！咁而佢今年咧就系因为140周年嘅缘故咧，佢哋都会有啲修葺嘅工作啦。咁其实咧都系希望啊，就可以回复翻当年嘅原貌，就系有四个字。 嗯， 修旧如旧。 哦，修旧如旧咧，呢个好重要。即系例如我哋一啲嘅庙宇，用翻以前嘅方式咧，就去到修葺佢。咁你原本嗰度系半墙系红色嘅，咁你唔会无啦啦攞啲油去油佢噶啦， 会变咗蓝色咁样噶嘛？ 即系唔会都系用翻而家嗰个油去油噶嘛？ 嗯、 即系都会用翻以前嗰个油漆嘅技术咧，就去提炼翻我希望都是咁样用翻以前提炼油漆嘅方法提炼翻嗰种嘅卡拉通，然后先至油翻上去。 应该系嘅，佢讲到系修旧如旧咁样，即系因为佢都希望咧，就系令到呢一个嘅寺庙咧，就系能够咧担当呢个建筑文化嘅承传，同时亦都可以促进咧呢个传统工艺嘅保育同埋薪火相传嘅。即系讲开呢一个修旧如旧咧，都好想同大家睇下究竟呢个庙宇入边佢嘅建筑系点样。其实咧，佢咧系属于两进式嘅建筑，两进式咧建。建筑即系乜嘢咧？即系代表咧，我哋一入到去门口嘅时候，首先有个小园先，而小园嘅北边咧就有一道门仔。进入咗呢一个门仔之后咧，先至到呢一间屋嘅正院。咁就系、是、即系其实咧，即系有两边嘅，即系一个正方形嘅话，我哋首先咧好似见到有个骑楼先嘅，骑楼先再入到去个门仔，先入到去个正院咁解。咁呢一个咧就系两进式嘅建筑啦。咁而佢嘅屋顶咧都系由木嚟到去建造嘅，而且系。用一啲瓦片嚟到去铺盖嘅，入边咧当中有一啲陶瓷啦、泥瓷啦，甚至有一啲壁画、所以你问我咧，我自己虽然嗰阵 好难修复喎， 系啦，即系壁画呢一样嘢，究竟佢系会点样修复呢、這个我都期待，同、埋我都想睇下。究竟入面嗰个嘅陈设啊、装修啊系点样？即系呢一啲就真系140年历史、 系啦。 系咪先？ 应该有大学喺后边帮下手嘅呢啲， 系应该有嘅。咁其实咧就系呢一个今年咧，即系适逢呢一个建基140周年咧，当中都有好多唔同大型嘅活动添。 系 咁，其实以前咧，以往咧都有一啲嘅文化研讨会啦、师傅诞嘅晚宴啦，甚至系青年老班选举等等啦。咁、青年老班选举其实系咩嚟嘅咧？原来佢就系想发扬呢一个老班精神。 哦、 老班精神有啲乜嘢啊？ 就系、是、尽我所能。老班精神尽我所能。 OK 喎、 啊。OK 噶。O K 啦，我以前中学啲 slogan， 嗰啲咩唔知咩写嗰啲 slogan 嚟噶。 你中意去创作呢啲嘢？系啊，我净系知道港台是我家，齐来爱护他呢啲咗。系啦，咁老班精神有啲乜嘢咧？原来分咗两个层面嘅，第一个咧就系技术层面，同埋第二咧就系品德层面。咁技术层面方面咧，其实佢都有话啦，就系、是、希望咧。就是发挥老班呢一个精益求精嘅精神， 嗯， 勇于创新嘅精神、我觉得呢个重要噶。咁而品德方面咧，就是尊师重道， 哦， 系啦，规矩遵守。咁呢啲咧就是希望发挥到呢一个老班嘅精神啦。而今年咧都有一个首办嘅选举，咁咧就是优质工作老班嘅选举。咁究竟即系呢个老班长系咩嚟嘅咧？呢、這个我哋可以之后了解一下。 哦、好啊好啊，咁啊，其实讲翻呢一个老班嘅，你头先话都有师傅饭啊嘛，佢、都喺老班节嗰日咧就用翻嗰个传统嘅煮法咧，咁啊俾啲小朋友食嘅，原来都得意。佢哋嗰个传统嘅智慧就话到食过老班饭，咁啊细路仔就每一嚿饭，即系咩意思啊？即系细路仔会精乖，冇错啦，就会叻啲嘅。咁啊，所以啲人咧就会叫做啊叫取其意啊，叫食老班饭就叻啦吓。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早上嘅时间嚟到8:10啦吓，咁啊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晨光第一线咧，我哋有晨光财经第一线嘅，咁啊除咗有白元浩之外啦，冇错，今日阿 O 咧就休息嘅，咁啊亦都有 Vicky 喺度啦，咁我哋就充当呢一个咧就唔系咩分析师，我哋系询问员啊，我哋净系识问问题嘅啫，冇嘢问攞嘢嚟问嗰啲嘅，咁我哋今日咧星期一嘅时间啦，电话旁边咧亦都邀请咗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阿温卓培喺度嘅，早晨温卓培， 早晨啊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早晨， 早晨。咁啊，好耐冇同阿温卓培倾下偈啦吓。今日同温卓培倾咩咧？就先倾倾上个星期五六啊，一连两日，美国同埋英国咧就叫做联合空袭咗咧，就系也门啊。咁啊，受到空袭之后啦，见到胡塞武装组织咧，会唔会知难而退咧？咁啊，唔会再对红海商船作出攻击咧？咁样，定系会变本加厉啊，加倍袭击咧？咁样嗱，至于整件事情啊，咁啊，点样去到令到呢个环球市场有啲咩影响咧？咁啊，交俾温卓培同我哋分析一下啦。 好啦，咁咧就对于也门胡塞组织咧，就我哋见到咧，就喺过去嘅星期五同埋星期六一连两日咧，就美国啦同埋英国嘅联军咧，就系发动咗空袭噶。咁我哋见到啦，咁如果美英嘅联军今次嘅行动咧，如果真系有能力系有效阻止到胡塞组织去对商船作出袭击咧，令到红海嘅航道再次变得畅通咧，咁降低个国际嘅航运费用之后，咁当然呢个会是一件好事嚟嘅，咁但系个问题咧就话呢个空袭系咪会真系适得其反咧？咁样样嗱，事实上嚟讲嘅话咧，喺个空袭之后咧，我哋见到胡塞嘅武装组织咧已经随即咧就向美国同埋英国系发出警告嘅，就话咧佢哋咧系必须咧要即系付出沉重嘅代价。咁而根据英国广播公司嘅报道就讲啦，佢就话咧胡塞武装组织佢哋发射嘅无人机咧佢哋虽然话系好。即系被美国啊嘅海军啊，同埋英国嘅海军咧，个个舰上发射嘅导弹咧系有效咧系击落啊。咁但系咧胡塞组织嗰啲无人机嘅造价咧，讲紧只系1.6万英镑嘅啫。相反嚟讲嘅话咧，就英国皇家海军佢哋嘅舰上携带嘅精准嘅拦截导弹咧，佢哋嘅价值咧系讲紧咧系超过咧系100万英镑嘅。咁所以如果继续咁样落去嘅时候咧，咁时间一长。 場咧，嗰、那個即係個消耗嚟講嘅話咧，英美聯軍可能咧係好難咧長期拖落去嘅。咁而家市場就關注啦，就話：咦，咁美國、英國會唔會除咗空襲之外，會唔會係作出地面嘅攻擊咧？嗱，如果會嘅，咁當然就會加大區內嘅。不穩定啦，咁呢一方面咧，可能會令到個紅海個航道咧係更加難控制，可能會令到咧就嗰啲商船咧更加唔夠膽咧係行紅海呢個航道。咁如果唔行紅海嘅，就要兜個非洲好望角去歐洲啦。咁呢方面咧係會令到嗰個運輸嘅費用咧係會大幅上升嘅，咁啊令到全球通脹咧有機會係上升啦。咁而個區內局勢越係不穩定嘅，咁當然對油價金价可能会带来支持，而事实上咧，我哋见到上个星期五咧，就纽约期油咧就一度咧系见过咧系75.25美元嘅水平噶。咁而个金价咧，根据路透社嘅数字显示咧，亦都一度咧系高见过2062美元噶。咁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美国一旦系更加系陷入呢一个嘅中东嘅战争嘅时候咧，咁可能个油价、金价会有机会咧系进一步攀升噶。 咁既然温卓培都讲开油价。金价咧，虽然我就唔系好识啦，但系即系细细个开始，阿妈都教我噶啦。打仗咧，就啲金咧一定会升嘅。好啦，咁其实金价喺呢一段嘅时间入边，嗰个嘅调整幅度，其实系唔系会好犀利、好夸张咧？ 嗱，你見到咧近排個金價咧枕住咧都係2000蚊樓上嘅，咁就比之前喺即係上年年初喺講緊仲係2000蚊樓下一段好長嘅時間，明顯係有分別嘅。咁當而家環球個局勢係咁唔穩定嘅時候咧，咁呢個係解釋咗呢個金價咧高企嘅最重要嘅原因。咁我相信喺環球而家今日個局勢嘅環境之下咧，金價維持喺2000蚊樓上嘅可能性咧係會較大嘅。就算如果真係作出調整嘅，我相信1900蚊嘅支持亦都會係相當之高嘅。 大家留意住啦嚇。 咁其實咧喺另一方面啊，就係可以睇今個星期啦嚇，就係從各國嘅公布嘅經濟數字層面上面咧，有冇啲乜嘢需要大家值得關注嘅咧？ 嗱，喺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就美國公布嘅經濟數字咧就唔多嘅。咁而喺星期四咧，就美國將會公布咧就聯儲局會公布咧就揭皮書嘅經濟預測報告。咁呢個咧，我相信會係市場嘅焦點所在嚟噶啦。咁透過呢份報告咧，大家都可以咧係從聯儲局個角度咧去睇咧美國嘅經濟嘅最新嘅形勢。咁除咗聯儲局嘅揭皮書個經濟報告之外咧，今個星期嘅重點咧，我相信會放喺內地啦，因為內地今個星期三就會公布咧第四季度嘅 GDP 啦，咁而市场最关心嘅就话内地2023年全年嘅经济增长能唔能够达到中央去年初所制定嘅5% 嘅目标嘅增长。咁按市场估计啦，咁内地第四季嘅 GDP 咧个增长咧可以达到5.2% 嘅，咁就等我哋咧去睇睇个真正嘅结果系点样啦。咁而喺同系星期三咧，内地咧就将会公布工业生产啊、零售销售啊、失业率啊等等，呢啲完全咧都系12月嘅数字嚟噶。 咁最新数字有嘅时候咧，温卓培又同我哋睇睇啦。咁但我知道今个星期亦都有三个咧，就系G7国家公布通胀嘅数字，包括边几个咧？例如系加拿大啦、英国啦，以及日本等等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一下咧？ 嗱，通脹數字方面你講得好啱啦，今年咧今個星期咧就分別咧係有星期二嘅加拿大咧、星期三嘅英國咧同埋星期五嘅日本咧將會公布佢哋嘅通脹數字嘅，咁完全咧都係12月份嘅數字啦。咁而家我相信市場咧係會用加拿大咧同埋英國嘅最新嘅通脹數字咧去衡量加拿大同埋英國英倫銀行咧幾時會作出減息嘅。咁相反嚟講就會留意咧日本嘅通脹數字咧去衡量咧日本幾時会作出加息嘅，咁最后咧要留意嘅就当然系星期四啦。咁当日嚟讲嘅话咧，全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咧就将会公布佢哋嘅最新嘅全球各国嘅主要嘅货币嘅支付嘅占比嘅。咁大家最关心嘅就系随住人民币国际化嘅进程不断加快啦，咁人民币咧喺国际上嘅支付嗰个占比咧会唔会有所提升？咁同埋到最后啦，去到星期五啦，我哋要留意一样嘢就系美国国会会唔会美国政府会唔会停摆？因为我哋知道咧，拜登政府嘅2024年嘅呢个财政预算案咧，到而家都仲未通过国会嘅。咁国会咧就系之前咧就拨咗个款项俾美国政府等佢继续运作。但系去到今个星期嘅19号咧，嗱去到19号嘅时候咧，部分嘅美国嘅政府嘅部门咧就将会缺乏资金而可能需要关闭嘅。咁如果 如果去到2月2号都仲唔能够系通过呢个财政预算案呢，就可能会有更加多嘅政府部门呢就将会系面对要关闭。咁所以我哋即管睇下今个星期五美国嗰个财政预算案能唔能够喺国会度通过啦。 如果通过唔到嘅话呢，咁真系都几大件事啊。咁你啲政府部门工作唔到运作唔到嘅话呢，都好影响当地嘅民生。咁一连串嘅经济问题又会出嚟㗎啦。咁所以关键就系星期五嘅。咁下个星期一呢又等温卓培同我哋，即系佢知道个情况之后，同我哋分析一下最新嘅情况啦吓。好，今日同阿温卓培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你，拜 拜。 世没很想远飞，没有大志气宝藏随地、yeah， 星空已摸到疲惫，魔鬼也打到回避，直到遇见你这样完美。 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nd we flow要你竭诚加速扑救，我的公主放心地静候，能为你解去孤单愁，明白我知不会罢手。变沙漠传奇 ，No yeah， 甘心爱一有余地，藏起下跟你亲吻甜腻，除非扮作默契转身后回忆。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 fly, I am flow, yeah。我眼中的魔镜，心里内疚，你眼未太现神灯。放心地静候，能为你思想祝福就明白我知不会罢手。Hold me tight, I and we flow, fly, I and flow。传说中的魔箭不要占有，你那美态连神灯都愧疚。我的公主放心地静候，能为你快乐里放手，随着憧憬飞往绿洲。 作品嘅曾比特魔戰，早上嘅8:22，出面室外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5%。 晨光第一线，小白。 好啦，今日朝头早咧，想问一问阿 Vicky 咁啊，嚟紧其实4月1号开始咧，咪实施个垃圾征费嘅，咁啊都预见在现噶啦，件事啊肯定会做噶啦，咁啊垃圾嗰个容量咧，同埋嗰个收费咧，就会即系有个挂钩喺度嘅，咁啊嗱预计吓啊，之前亦都公布过啲数字咧，就预计其实3至4人家庭每一个月嘅支出咧，就大概30至50蚊，咁啊30至50蚊咧，咁啊即系都系一啲譬如购买啲垃圾袋啊，因为嗰个系需要付费噶嘛，咁唔可以乱咁抌垃圾噶啦。 咁啊，記住就千祈唔好亂咁抌啦。咁啊，即係直啲講句，周圍都係 cam 嚟嘅呢個香港。咁啊，大家就會犯法噶啦。咁啊，到時就俾人檢控或者警告，亦都唔好啦。好啦，咁啊，有好多人咧就會選擇咗唔同嘅方法，就諗住咧都盡量慳錢。你知啊，少數啊怕長計，咁所以咧唔少人咧就話到啦。咁啊有好多人就會自己諗住選購嗰啲叫做廚餘攪碎機嘅。即系你将啲厨余抌上就嗒一声， 变成啲粉啊！ 系啦，变成啲粉啊咁嗰啲嘅。咁但系即系如果你问我嘅话啦，厨余搅碎机本身亦都有个 budget 嚟嘅，咁啊需要啲预算。咁但系如果你话系唔系每一个人都系需要买，其实我觉得未必嘅。系啦，咁最主要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先讲下，大家就会认为啦，其实呢一个厨余搅碎机如果买咗嘅话咧，咁就可以变成嗰啲粉啊或者其他嘢，咁就可以更加方便处理啦咁样。咁有啲人咧就会话到啦。将啲垃圾咧就分开干湿处理，干湿处理，咁啊湿嘅垃圾就好似厨余咁样啦，咁啊亦都可以即系处理完之后就冲走啦，咁但系有啲人就会话到再方便啲嘅，嗱呢个啲部分人嘅思考啊，就话冲落厕所得唔得啊咁样，可能而家好多人都会咁做嘅，咁但系我咧就从来都唔会将啲厨余冲落厕所嘅，即系 even 而家我都唔会嘅， 会湿噶， 冇错啦，会湿噶， 因为我屋企咧嘅做法都系干湿分开嘅，系啦，即系譬如煮餸有啲厨余。是一个袋仔，而其他平时那些不是湿的不是厨余的话就放在另一个垃圾桶的。 是啦是啦没错啦，我自己也是一样的。即是那些厨余甚至乎你洗碗那你不是那些渣的嘛，那些厨余你抌出另外处理咯。那你不会即是抌下去的，真的会湿的。是啦，那就是都劝大家不好，因为湿了就很麻烦。厕所去不到之余呢，你还要浪钱运来整。 同埋你如果突然之间失，你有人喺屋企就话啫。 系咯。 如果人有三急，跟住然之后或者冇人喺屋企，佢失到即系涌出嚟。 系咁啊！喺呢啲咁恐怖嘅嘢就唔好讲啦。好啦，咁所以有人就比较过啦。咁啊，用厨余搅碎机同埋买垃圾袋嘅支出。咁啊，假设垃圾袋费用平均每日系$2嘅话啦，咁啊开一分钟搅拌嗰个嘅厨余嘅话咧，电费大概需要$5咁样。咁啊，所以大家就系用呢个方法咧，就去到计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系嗰个嘅厨余搅碎机嘅话咧，我就觉得都唔系话你屋企 must 一定要有嘅，因为环保署同埋房屋署咧，以及咧就香港房屋协会辖下嗰啲公共屋邨，亦都大家都见到噶啦，有好多都设置咗咧就智能厨余机。咁呢个智能厨余机就收集咗嗰啲嘅厨余之后咧，就会运往嗰个环保署厨余回收设施处理嘅。咁啊，将佢咧就会转化成为一啲有用嘅嘢。咁所以市民咧嗱，将呢个厨余累积咗之后咧，佢仲可以摆喺环保署嗰个独立箱嗰个积分嗰度，系啦。咁亦都可以喺呢个绿色区嗰度咧，咁可以即系兑换翻一啲嘢。咁呢个系一个好正常嘅即系兑换啦。咁佢亦都鼓励环保嘛。咁有啲人就话：咁我系咪好麻烦啊？吓都要拎落去啊？咁如果你觉得呢个麻烦嘅话咧，咁我都冇办法。不过咧，我就认为大家譬如食完饭，咁佢入每一个嘅厨余机，其实佢亦都有嗰个嘅时间去到俾大家。咁佢服务嗰个时间咧，都写得好清楚，摆到明个时间就系服务大家就喺食完饭之后。系啦，咁食完饭之后咧，咁啊等大家食到饱晒啦，碗都洗埋啦，好啦，碗都洗埋咁点啊？咁你就剩咗啲厨余啦。咁佢有个桶嘅。即係有佢哋自己嘅裝置嘅，咁你就可以將呢一個嘅廚餘各樣嘢咧，就放咗入個桶入邊。咁你到時咪睇下屋企人，我哋猜包戰揼又好，或者食得太飽嗰個咧，就當係落去 散步。 係冇錯啦。其實如果你就算兩口子住嘅話咧，咁你咪落街當拍拖咁樣散步落去，咁啊又排下隊咯。 係啊，其實呢一個嘅廚餘咧試驗計劃之前咧，其實即係實行緊嘅時候咧，試驗嘅時候我哋咧都有做過訪問㗎。其實你會見到咧啲街坊係好積極，亦都好支持呢一樣嘢㗎。 因為有 turn back 啊嘛，即係你將啲唔愛嘅嘢。你累積起上嚟，然後你可以換嘢嘛？ 係，即係無論係老人家又好啦，甚至係我哋嗰陣時訪問咧，有個媽媽係帶埋小朋友一齊落去噶。咁嗰陣時都唔係夜晚噶，係中午嘅時候嚟噶。咁佢話其實咧嗰個桶咧都 OK 大嘅，唔係話真係好細嘅。咁佢有個隔網噶嘛。佢話其實啲廚餘咧 你唔係淨係一日，你可以係隔日你先攞落去嘅、 嗯， 就唔一定一日嘅。咁當然你覺得喂個桶每次打開臭崩崩，你每一日都可以。 係啊 係啊。咁但係啱嗰個媽媽咧就話其實都唔一定㗎，可能係第二日嘅朝頭早我先放落去都得㗎。其實係好方便㗎、 嗯， 而小朋友咧係會幫媽咪拎住個桶添。 嗯， 係啦。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咧，其實即係只要大人願意做咧，小朋友願意學習嘅話，呢、這個變成一個良好嘅習慣咧，其實係非常之好㗎，環保啊嘛。 係啊，而家都整得好企理㗎啦，即係嗱，廚餘咁啊本身有味道啦，咁但系你处理得好嘅话，其实可以将嗰个味道减到最低嘅。咁、 嗯、 如果你话一齐咁拎落去，即系嗰个感觉咧，因为仲有咁多街坊做同一件事，大家就会觉得件事系 work， 同埋即系冇咗嗰种佢系垃圾嘅感觉、 嗯。 因为你可以将呢啲嘅叫做再生原料咧，就转变成为其他有用嘅嘢，甚至乎。嗰啲冇用嘅嘢，即係已經係變成有用嘅嘢之餘，你仲可以儲積分，咁、 哦、 大家就會覺得咧，我就要慳慳埋埋，咁就唔好浪費個 concept 咧，就會好強。 係即係唔好怕麻煩呢一個，首先要撇除先。 係啦， 係啦，我哋首先用我哋嘅 mindset， 我哋嘅觀念， 咁你話 改變， 你話落雨天係咪都要落去？咁頭先 Vicky 都講啦，咁、嗯、你唔係一定話一日每一日都要落去咧，可以譬如隔日啊，或者總之佢有個服務時間，你喺嗰個時候落去嘅話咧，咁就會按照翻你嗰個嘅份量去到俾翻相應嘅積分你啊，各樣嘢。咁我覺得呢、這個咧，2024年咧，佢哋都會完成嗰啲公營房屋嘅喺呢一個智能嘅回收桶嗰個設計嘅。 嗯。 咁我覺得甚至乎即係提供埋服務啦。咁我覺得幾好嘅呢、這個，再試下試多啲，令到大家更加習慣。嗯、因為我哋咁多年以嚟個生活習慣就係廚就咁抌咗佢，去咗堆填區。咁不如我哋收集翻佢，將佢變成一啲有用嘅嘢。 嗯，係。 咁我就覺得好好啦。 即係如果希望屋村嗰啲即係做得好好地咧，我哋住村屋嗰啲咧，希望都每条村都有一个咁啊，好啦， 系啦， 系啊， 咁反正我而家其实食完饭我都会一路放狗一路抌垃圾嘅，咁我都系冇嘢，我都系拎多个桶啫。如果你问我嗰个人，我觉得我 系 非常之 welcome 啊吓，咁希望啲措施越做越好，大家咧就快啲适应啲环保措施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湾仔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架的士同一架城巴相撞，的士上一个47岁嘅内地女乘客，同埋一个59岁男乘客死亡。33岁的士女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正系被扣留调查。事发在昨晚大约9点半，的士和城巴在港湾道和菲林明道交界相撞，的士司机和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被困车内，由途人救出，两个人头部严重受伤，其中女乘客昏迷送到律敦治医院之后证实死亡，男乘客昏迷送到玛丽医院，其后亦都证实死亡，的士司机就清醒送院。警方严厉谴责涉案司机不负责任的驾驶行为，说除了对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更加往往是引致严重交通意外的真正原因，呼吁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者有资料提供，可以致电3660-6814和调查人员联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说，台湾地区选举是中国的地方事务，无论选举的结果是怎样，都改变不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亦都改变不到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普遍共识。正在埃及访问的王毅在开罗和埃及外长舒克里会谈之后说，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加不是，台独从来没有可能成事，过去不能够，今后更加绝对没有可能。他说台湾岛内谁想搞台独就是分裂中国国土，必将受到历史和法律的严惩，国际上谁要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就是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民以至国际社会的共同反对。 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瑞士，开始对瑞士进行正式访问。李强乘坐的包机当地星期日下午抵达苏黎世国际机场，瑞士联邦主席阿姆克德等到机场迎接。李强其后和阿姆克德乘坐专列自苏黎世前往瑞士首都伯尔尼，双方一路交谈。李强说，瑞士拥有自然风光和良好生态环境，高品质的制造，创新实力。当前中国正是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方愿意同瑞方加强交流互鉴，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双方就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文化旅游、冬季运动等交换睇法，一致同意推进相关领域合作。李强此行到瑞士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并且正式访问瑞士和爱尔兰。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1， 日元 145.14， 瑞士法郎 0.854， 加元 1.341， 人民币 7.169， 英镑对美元 1.273， 欧元对美元 1.094， 澳元对美元 0.6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3。 日经平均指数报 35,631 点，升5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7.85美元，卖出2048.3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今晚东风增强，展望星期二三风势颇大，本周后期日间温暖，下星期日和随后两三日气温显著下降。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粉岭公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彩园村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彩园村一带咧就比较车多。红磡海底隧道而家港岛入口咧就交通畅通噶，咁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康庄道桥面。东隧嘅九龙入口都系车多少少，龙尾就喺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大埔教老围。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教职员宿舍。咁另外啦，上乡道同埋土瓜湾道咧，由于有早坏嘅交通灯啦，咁而家贵州街介乎美景街至到土瓜湾道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最主要咧就影响咗车辆啦，沿住上乡道咧就不能够右转啊，只能够左转去土瓜湾道嘅。上乡道嘅车不能够右转啦，只能够左转去土瓜湾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国剧八三零 追光者， 遇见你就是光的指引。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 随住丁丁丁创作的漫画火遍全网，收获无数粉丝的同时，亦都吸引了恶意抨击和妒忌他的黑粉。有人故意冒充粉丝搞事，而这个人竟然是他识的人，他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准备3、2、1。 一飞冲天，无极飞行。电视纪录片《无极飞行》，跟随非一般机师飞越只能靠飞机先可以到达的穷天极地，由阿拉斯加冰川到南美隐世村庄，再直航墨西哥森林，沿途探索未知国度，欣赏机师超凡的技术与热情。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31准时起飞。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日日都有目标是好事嚟噶， 咁梗系啦。每一日有目标咧，我哋嗰个宗旨就系咩咧？当你喺嗱，我哋就星期一至五啦，晨光第一线，星期一至五完成咗五个目标，然后咧你一个月入边咧，我当你都系有四个星期啦，你又完成咗20个目标，即系如此类推，永远咧都系将啲目标大嘅目标放到最后嘅。咁但系你喺个过程入边咧，你就要完成好多小嘅目标嘅。 系啊，即系好似今日咁样。 冇错。 琴晚咧，小白就已经 send 咗我哋今日咧，我哋两个人四个钟开节目，究竟有啲乜嘢 schedule 咧？我哋每完成一个咧，我都有个感觉就系、是，诶 ，tick tick， 我完成咗一个 task 咁样啦。 系啦，即系满足感好大噶。 系 啊，好啦，咁睇下今日咧，我都做得到，究竟要做啲乜嘢啦？其实今日咧就系话，搵张纸，写低我哋人生入面做过最后悔嘅事情。 哇，最后悔啊！ 系啦，唔系写完就算，听埋先，就系搣咗佢。 哦， 系啦，搣咗张纸佢，咁就抛低佢，放低佢。有冇啲咩遗憾嘅事啊？ 遗憾嘅事咧，都实在有太多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即係遺憾嘅話咧，可能喺我以前啦，咁曾經有 join 過，譬如武術，我有學過武術嘅，我有學過太極嘅，其實係啦。咁嗰陣時細細個咧就少年輕狂，嗰陣時所謂少年，我真係小學嘅時候咧，有喺屋企下低嗰、那個社區會堂嗰度咧，咁有啲太極班嘅，咁我就真係上啦。嗰陣時好用心睇，好用心去到學嘅。咁如果你問我個門派，我唔記得咗啦，真係唔好意思。咁但係咧，我學嘅時候有幾招咧，我都仲記得嘅。咁不過嗰陣時咧，點解話少年輕狂咧？就係小童嘅時候都輕狂，因為咧我就同個老師講：啊，老師，耍得咁慢，有冇用㗎？以前細個邊度會諗到強身健體啊？我既然學得武術嘅，咁梗係幻想自己可以成為一代宗師啊，一個打十個啦。好啦，咁於是乎咧，嗰、那個嘅老師咧就話：其實我教你嘅時候教得慢啫，咁但係耍嘅時候可以耍得好快嘅喎。咁啱喎，因為而家咧，其實我有睇過啲真係太極宗師咧，即係人大咗，即係閲歷多咗嘅時候。当佢耍嘅时候，真系可以好慢，但慢嘅时候要讲究佢嗰个嘅定啊，佢嘅力啊，佢个劲啊，各样嘢。咁所以咧，慢中亦都系有序，而慢得嚟咧，其实佢亦都系运身是劲。咁细个唔明啊嘛，见到佢耍得慢嘅时候，梗系笑佢啦咁样。咁但系而家就睇好多太极大师嘅时候，佢哋可以将一套嘅太极拳、太极剑啦，各样嘅太极功夫咧。可以即係行雲流水，咁你耍嘅時候咧係可以好快好有力，但慢嘅時間亦都好有勁嘅。咁呢個係而家先至人大咗就識睇啦。咁所以嗰陣時細路仔就唔識世界，大家就有怪莫怪。咁啊竟然間咧就竟然間就係挑戰師傅。 所以话 呢个系人生其中一件最遗憾嘅事。其实嗰件衫我几中意噶，太极嗰件衫我几，因为佢系我印象之中咧系蓝蓝地色裤嘅，跟住佢嗰条皮带，佢唔系皮带，佢橡筋带魔术贴嘅，咁啊贴到黑色好粗嘅，直头好似嗰啲冠军金带咁，但系佢黑色咁啊黐喺度啊，即系魔术贴啦，一条腰带，跟住就着住件白色有 logo 嘅好似底衫咁样嗰啲，即系好似 T-shirt 咁样嘅，咁我觉得系有型嘅，其实件衫。好啦，咁跟住咧，我就走去挑战个师傅啦。我就直接同佢讲，唔系喎，耍咁慢，即系有贼嘅时候，细个得贼咁，就系个 concept 啫。有贼嘅时候，我打唔到佢啦，边有用噶？好啦，跟住佢咧就同我讲，唔系噶，我教你嘅时候，跟你睇唔清楚， 系慢啫、嗯，我喐嘅时候可以喐得好快噶、哦。咁细个细路仔又唔知啦，真系同佢挑战。好啦，你睇，咁佢咧成班同学仔又睇住噶。 哇！ 系啊，两个字斗胆。系好啦，咁跟住咧就个师傅啊，当然啦，其实佢都真系手下留情嘅，因为佢我去挑战佢嘅时候，佢就同我讲咗句：好啦，我单手，我净单手，我都系用我教你嘅功夫，然后我就可以将你咧揿低你个人嘅。咁、我嗰阵时唔明咩叫四两拨千斤，其实太极嘅精髓就系四两拨千斤，即系以力打力啊，以力借力啊咁样。好啦，咁跟住佢就咁，我梗系好似啲盲头小子咁，就啱啱冲 过 去啦，冲过去。咁嘅师傅梗系只系一招四两拨千斤就可以将佢压咗落个地下嗰度。哇！咁我嗰刻咧，我就嗰刻即系万念俱灰，我就觉得原来武术系咁博大精深，因为嗰一刻咧，我完全 feel 到我个力咧系消失咗，然后就另外一股嘅力咧就拱开咗我，拱低咗我。咁我嗰阵时先系第一次，因为我哋以前学嘅时候就系初头都系学扎马嘛，学扎马跟住压腿啊，然后咧就学下啲基本嘅太极嘅套路啊咁样嘅。咁但系佢嗰下咧系我人生第一次，即系完全感受到啲力系消失咗。然后第二股力咧就嚟咗我自己嗰度，就将我压低咗。咁嗰阵时就点解话轻狂咧？就系翻到屋企嘅时候又唔敢出，又唔敢出声啊！咁嗰阵时就净系同，净系同阿妈讲，好似冇兴趣。咁所以今日你个命题咧就话，即系将自己人生咩最后悔嘅一件事写低佢。好啦，咁我就写低咗佢就细个斗胆出呢个挑战状，挑战自己太极师傅， 系就撕烂佢，但系都个学习嚟嘅。 系啊，所以如果当其时冇我嗰阵时，我记得好似唔知二三年班嘅，即 系 好似我而家仔仔，我谂八岁到啦，冇佢冇嗰阵时嗰种嘅骄傲。嗰種嘅氣焰咧，咁亦都即係師傅可能真係抵唔過眼啦，咁啊將佢壓咗落地下。咁其實我覺得佢做得好嘅，因為佢的而且確令到我咧係受到挫折，但係冇佢嗰個挫折咧，我亦都唔會即係令到我知道原來個世界真係好大，原來武術係咁犀利嘅。咁自從嗰次之後，雖然我退隊啦，因為細路仔嗰一語嘛。咁但係 咁多同學面前喎， 係啊。咁但係如果而家你問我嘅話咧，我真係會對每一種嘅武術咧，我有個心就係知道我哋睇到嘅唔係我哋理解到嘅。系啦， 谦卑啊，要 除咗谦卑之外，就系知道佢每一种嘅功夫都有佢哋自己好特别嘅一种功架。跆拳道啦，我仔仔学跆拳道啦，譬如空手道啦，甚至乎系每一种嘅武术都系一样，剑棍或者太极啦，咏春啦，咁呢啲全部都系好有佢哋自己嘅章法嘅。即系我哋就咁门，即系门外看睇落去咧，譬如叶问你见甄子丹打对住个木桩打咁样，其实佢入边好复杂嘅技巧嚟嘅。咁我有见过一啲即系将咏春变成一种即系好似譬如散打亦都有世界比赛，咁将佢变成呢一种嘅功夫嘅时候，你发觉系好亮丽嘅一种嘢嚟嘅。所以话每一次嘅练习，甚至乎你可能每一日持之以恒咁样练习咧，系闷，甚至乎睇落觉得冇乜嘢。但系当你每一日累积嘅时候咧，这个功架先至出嚟。咁所以我人生入边最后悔嘅，其实可能就系因为 miss 咗嗰个太极宗师教我咁多嘢。 唔紧要啦，而家再学翻咯。 系啊，其实可以学翻啊， 可以学翻咯。 我佢嗰阵时教我扎马压腿嗰啲，我真系记得好深。即系佢直头同我讲话，以前阿师傅学扎马嘅时候，真系用嗰啲咩一炷香噶嘛。系啦，咁我哋到我哋嘅时候咧，佢就已经变咗系漏斗啦，或者 stopwatch 啊。咁但系，哇，嗰种只脚咧，扎马你又要扎到马步稳啦，亦都要即系咁耐嘅时间咧。而家谂翻咧，其实都系好犀利嘅。即系而家都会觉得咩叫马步稳咧？原来细个人唔明噶，细个咧就老师一踢嘅时候咧就跌落地噶嘛。但系我哋踢老师其实个马步佢系稳到我哋，佢唔会跌噶嘛。咁而家就梗係明白佢中間嗰個力量個嗰個運算同埋調配啦。咁但係以前唔明嘅時候就即係有怪莫怪細路仔唔識世界啊。 都好嘅，我覺得學呢啲嘢咧，唔單止係訓練到我哋嘅身體啊，其實係意志啦、心智都訓練得到。 係啊， 係啊，所以我覺得好嘅。不過放低佢，不久將來，我相信你學翻嘅時候， 到我年紀再大啲嘅時候，我又會重拾太極嘅懷抱。 等你啲相啊，社交平台。 我想揾翻嗰件 套衫， 綠色嘅長褲。 嗱，咁我咧就有啲乜嘢遗憾咧？咁其实呢个遗憾咧就冇小白咁大咁宏大咁样嘅。其实我就系 我都唔系好宏大啊。 换电话啊，换电话嘅时候最容易就系咩啊？冇 backup 啲相，然后咧一啲相冇晒。其实我系好多，我喺中学毕业啦，然后我只狗一岁前嘅相啦，我都冇晒嘅。其实有好多都因为我 你嗰 阵时 已经用智能电话影噶啦， 智能电话噶啦，系啊。 我以前好多重要嘅相咧， 就晒出嚟嘅系咪？ 因为菲林年代。 我 B B 嘅时候，妈咪帮我系菲林嘅晒出嚟。 B B 年代 我 B B 年代都系晒出嚟嘅，妈咪会晒出嚟嘅。咁但系当我大咗啦，有智能电话嘅时候，中学时期咧，就系换电话嘅时候冇 backup， 一下冇晒，嗰下我系唔开心咗几日，即系我就会好怪自己，哎，点解我所有好似所有嘅回忆都冇晒，好多好美丽嘅片段我都冇晒咧。咁但系，今日我哋写低。放低过去啦，其实有好多回忆啦，有好多片段，有好多画面都系映入眼帘嘅，喺我哋嘅脑袋里面噶嘛。 系啊，咁所以大家有啲咩后悔嘅，写低佢，撕咗佢， 放低， 放低佢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每朝为大家注入正能量，透过大气电波将祝福送开去。 开心事当然要一齐分享，亦都可以感染身边人。 参加方法好简单，只要喺每朝节目时间内打通电话，就可以将你嘅点唱讲出嚟，或者喺大气电波同你送上最大祝福。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 嘉明、阿欧、小白、Vicky、船仔， 晨光第一线。 神光 读心术。 出面室外温度20度，相对湿度71%。神光第一线嘅神光读心术入嚟啦。你点解笑得咁奸嘅？ 唔知你发声都有啲尴尬。 因为读心咧， 系要咁样嘅。 就是因为在你的细眉细眼之中咧，睇到好多嘅嘢之后，就会了解到一个人嘅思考， 系 一个人嘅居心，一个人佢盘算紧嘅嘢。一个人的企图系啦，咁所以读心术系可怕嘅。好啦，今日咧，我哋唔系净系睇人嘅眼，我哋今日咧就睇人哋只脚。 哦， 系啊，好可惜啊。 睇咩脚趾？ 好可惜咧，因为我哋而家就喺呢一个control panel 嗰度咧，咁我净系见到你个头，因为你系矮 啊。我就算你见到我只脚，我都着住对鞋啦。 我见。唔紧要噶，我见到你只脚点样摆咧，大概都会估到你嗰个嘅方向。 系，我褪高啲俾你睇。 哦，咁又唔使嘅，唔得啊！我哋前面嗰个工作台实在太高，都睇，除非我企起身啦咁样。好啦，咁原来我哋只脚咧，好多时摆嘅时候除咗只脚臂啊，咁嗰啲叫做读心术。唔靈奇嘅就係可能因為你冇了解到嗰陣坐得太耐，個腳臂，所以只腳要喐，咁你讀錯人嚟個心啦。人哋可能冇嘢，都係諗住腳臂嘅啫。好啦，咁但係當你坐低嘅時候咧，你有冇發覺喐緊只腳咧？有啲人只腳咧，譬如係枕拍埋啦，平放嘅，即係好似我哋細個老師叫我哋平放，甚至乎兩隻手放喺大髀上邊，係啦，嗰只嘅平放。好啦，另外一個咧，亦都好多唔同嘅擺法，有啲人翹腳啦，有啲人交叉腳啦，有啲人八字腳啦。有啲咧虽然平放，但系佢打开咗嘅，即系中间嗰个位置就唔系两只脚， 有啲会擘得好大。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样。好啦，咁原来每一种嘅摆法咧，都代表住唔同嘅嘢嘅。好啦，咁如果你系平放嘅话咧，即系好似我哋细个好有警惕性嘅，要坐得好工整嘅，条腰要直，跟住90度就去到只个大髀，大髀90度咧就落小腿咁样。嗰一只嘅话咧，即系代表原来我哋望落去呢、這个人咧。佢正系处于一个警戒嘅状态，或者处于一个高度集中嘅状态，甚至乎受紧约束。约束嘅意思就系话佢俾人指令紧做一啲嘢，佢紧张。我细个咧读书嘅时候，特别小学咧，我好紧张嘅。特别呢一方面我都好紧张，因为一俾人话要坐直嘅时候，我真系咁样90度咁样几下咧，好快就会攰噶。咁但系因为嗰刻咧就俾人哋要控制住我嘅坐姿咧，我就会咁样。咁所以呢一个咧系佢系好唔希望人哋闯入自己空间嘅时候咧。即系佢可能处于一个戒备嘅状态，无论系思想，定还是佢各样嘢，佢都系处于一个几高戒备嘅状态。咁你就唔可以特别去同佢倾，或者你有啲事情想同佢商量嘅话咧，佢多数都会拒绝嘅。 即系唔好打扰佢啦。 冇错啦，好啦，然后咧你就脚踭，即系两只脚咧就好似好轻松咁样坐喺度啦。然后咧佢就脚踭喺度有少少压下压下咁样嘅。好啦，呢一种嘅坐法即系代表呢个人咧，其实佢正在处于一个咧。是自我的想象空间入面，因为他投入自己的世界，他会觉得你所讲的东西未必 啱佢嘅河車， 嗯， 即係啱佢嘅胃口。好啦，咁又或者佢做嘢比較上敷，佢喺嗰刻啦，佢想敷衍咗好多嘢佢，好多嘢想快啲過，因為佢有陣時譬如壓腳係人嘅思緒就揾緊個節奏，揾緊個節奏啦。我 on panel 嘅有陣時都會壓腳嘅。或者做節目，但係因為嗰個係一個節奏， 嗯， 我就有節奏，我就容易啲做節目啦， 嗯。 但係我做節目以外咧，我唔會壓腳嘅， 嗯， 因為嗰個係代表你好想快啲嘢快啲過啊，好想快啲去處理咗佢。好啦，咁你呢個時候同佢傾偈咧，佢未必會認真。所以啲人話就係人要福薄，樹搖葉落， 嗯， 意思即係話到咧，你有正經嘢你揾佢傾，其實佢都 hea 緊你嘅。咁啊，你就要等佢只腳唔壓啦。你先再同佢讲，因为佢嗰刻处于一个心态就系我唔系好想处理嘢， 嗯， 想轻松嘅状态，咁， 嗯， 所以同佢倾咧亦都冇乜用嘅。好啦，有啲朋友咧就好似大豪客咁样嘅，咁佢一坐低嘅时候咧，咁佢就两只脚抹到好大嘅，咁当然就男士居多啦呢一种嘅坐法，抹到好大嘅两只脚，抹到好大嘅时候咧，代表其实佢本身个人咧系比较上反而系善意，佢讲嘢虽然大声。但唔代表佢冇礼貌，亦都系代表住佢咧喺同你相处嘅时候，佢系好有诚意，想同你去倾一啲嘢。就算佢会最后都 reject 你嘅话，拒绝你嘅话咧，其实佢听你讲嘢嘅时候，佢真系听紧， 嗯，认真听， 认真听紧。所以咧，你见到一个人咁样坐嘅时候，你觉得佢好似好粗鲁， 嗯， 你先撇除佢粗鲁，但你知道其实佢系有诚意，起码佢真系真心对待你，同真心同你倾咁样。好啦，咁但系同样嘅坐法，如果你发觉佢。当然面带微笑，你可以同佢倾啦。但系佢坐喺度嘅时候咧，都系两只脚擘大，但系个身咧比较上偏啊，挨住个背脊，而且有少少撇嘅感觉嘅话咧，呢，嗯，一种嘅坐法咧，原来我哋望落去嘅时候，呢，這个人咧佢系属于一种胆小嘅人，系， 嗯， 啦。咁佢咧有阵时候越系胆小嘅话咧，佢就越中意将自己放到好大。 诶，真系好似咧啲狗狗咁啊， 吉娃娃。 系啊，佢细细只，好胆小，但系一见到啲咩就吠吠吠吠吠。 冇错啦。所以啲人咧，你见到佢门口写住内有恶犬，跟住你就望落去只吉娃娃，咁佢冇我冇呃你啊，咁入边真系有恶犬啦，咁佢咪吠咯啊咁样。 嗯， 所以我话咧，如果你系想即系屋企个保安做得好啲，你使我内有恶犬咧就冇用嘅，因为咧你喺出边有人行过，你写住内有恶犬嘅话咧，咁大家都知道入边嗰只狗系咩狗啦。大狗啊细狗一听就知系恶犬啊嘛，咁你吉娃娃嘅，咁即系得一只啦。所以咧。你门口个牌咧，即系呢个都系读心术啦，读到嗰啲贼人嘅心，你应该写咧，当心无声狗咬死人。 系，啊，呢啲先最惊啊！ 系啦，因为咧无声狗咬死人，你行过去嘅时候咧冇声， 系啊， 咁你个心咧就惊啦，佢都系我无声狗咬死人，咁但系你又真系听唔到声。你唔使入面真係擺隻狗喺度嘅，佢都急急腳咁走啦。所以好多時呢啲位呢就心理上面呢亦都可以即係叫做控制到好多唔同嘅情況， 嗯， 令到好多人有唔同嘅思緒。無聲狗咬死人呢都係好好地一個導向其他人思想嘅方法嚟嘅。 大家有冇试过喺街上面见到一啲大排长龙嘅景象，好想过去睇下呢？通常我哋觉得嗰个地方大排长龙，就会想跟住排。究竟点解呢？背后有咩心理学原理？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My sacrifices to be that day in no days. All my favors and blood. Do you think it was worth it? I felt like all too fold and low in my game. Cause he's the only friend who knows my sacred. Hello, are you listening? From all these simple great details. Keep me awake I got his flaws covered up in tattoos. Cover up the dark side and all of that truth. The Sunday smiling face is eating all my values. Yeah, yeah, yeah. Had to go to church. God, how am I supposed to love my neighbors when they're all just bunch of mannequins trying to gauge my soul? Everybody's living, I can't see nothing. This room is empty, why are you still here? Are you coming with me? Are you living like all of them? Everybody's laughing, I can't hear nothing. Your words are empty, why are you still here? Are you coming with me? Are you living like all of them? 原来人会因为大家排队而跟住排是有几个原因的。第一就是因为从众行为的影响，同其他人采取同样的行动。第二就是受到群众心理的影响，陷入了狂热的情绪，而且自己不知道。美国的心理学家米尔格伦曾经在纽约做过一个实验，他找了三个暗桩，抬头望定一个特定的大楼。大约有六成的行人都会做回同样的动作，跟住他又找六个暗桩抬头望下大楼，今次呢就多达八成的人效仿。暗桩的人越多，受到他影响而采取相同行动的人就越多，所以店门外大排长龙的景象亦都同这个实验的暗桩一样有相同的影响力。其实大排长龙的景象非常之引人注目，容易吸引一些他人取向型的消费者，即是说人数越多，群众心理的作用就越强，会有一种情绪亢奋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入到店铺，可能就会有意外的开销了。所以大家记得排队之前一定要冷静思考，究竟那样物件是不是真的需要买呢？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来早喺亲子百分百入边啊，邀请到咧就系亲子阅读专家蔡依依喺度嘅。早晨，蔡依依。 早晨啊，白元浩。 我自己咧就知道蔡依喺阅读方面咧就有好多系心得嘅。咁啊，但系我睇翻啦，我哋自己成长嘅时候比较上少接触嘅咧就系一啲。中国嘅传统嘅童话故事啊，呢啲我自己觉得比较上少。我对呢一方面如果有兴趣，可以咧就系传授俾我嘅小朋友嘅话咧，我有啲咩地方或者啲咩门路我可以准备下去到练习一下咧？ 我都觉得系啊，我哋通常咧都会分享好多一啲正向 或者系一啲经典嘅文学名著啊， 系啦， 伊 十二言啊，或者嗰啲就好多嗰啲嗬。 系啦系啦，我想话俾你听咧，中华文化嘅故事其众多众精彩啊，得啦唔得啦，我哋真系要喺2024年咧，希望喺每一个月咧都同我哋啲家长介绍一下， 哦好啊， 例如介绍下中国童话啦，有啲故事可能你都未听过 啊，哦你可以讲下， 有一个故事叫做咧《会听鸟语的公野蝉》， 个 名字叫《公野蝉》，佢系孔子个女婿嚟嘅，但系会识得。 听雀仔讲嘢，咁啊。嗱，呢啲中國童話故事啦，嗰啲民間故事咧，其實對我哋嘅孩子咧都有好多嘅啟發嘅。 係。 另外咧，下一個月咧咪過年嘅。 係啊係啊，農曆年，龍年咯、哦。 係啊，龍年咯、哦。咁究竟咧中國嘅傳統節日裏面咧，係咪我哋成日都會淨係聽到初一、初二、初三啊，或者係年壽啊嗰啲咧？原來咧有初三咧，其實就係老鼠娶新娘啦。但係咧有一啲故事咧係講聚寶盆啊，或者係初七嘅由來啊咁樣。咁我想讲一啲咧，唔系人人都知嘅故仔。 咁但系我哋点样可以俾即系小朋友都知道中华文化嗰个起源啊、发展过程嘅？我哋有啲咩可以要点系可以知道嘅咧？ 嗱，我咧就好想同收音机旁边嘅家长分享一下咧。如果我哋从细开始同小朋友咧去讲一啲嘅中国传统文化故事咧，其实有好多好处嘅。第一咧，就等我哋嘅小朋友咧知道中华文化嘅起源同埋发展嘅过程啦。咁令到佢哋咧都知道。啊，其實咧，自己嘅根源喺邊度？自己係中國人嚟噶嘛。咁同埋咧，中華文化咧，其實佢嘅歷史係非常之悠久啦。咁亦都有好多好多豐富嘅學習資源啦。咁喺個過程裏面咧，我最近都同啲大學教授咧都去傾。啊，其實咧，你有冇知道有中醫中藥已經係列入咗世界文化嘅遺產啊？咁、 哦啊、 所以好多可能喺呢一方面嘅知識咧，我哋都想喺一啲嘅故事裏面咧滲透俾小朋友，俾佢哋學習到咧乜嘢係中華文化嘅精髓啦，同埋培養佢哋嘅文化自信同埋民族嘅自豪感咯。嗱、 哦， 呢個係第一點。 係咁啊，所以真係咧要介紹多啲。我自己本身認識咧，即係越認識得多，就越覺得自己嘅貧乏啊。譬如中國嘅一啲小說系列嗰啲咧，我就比較常多。但如果你話講到呢一類型嘅叫故事咧，我啊真係比較上少認識啦。 可能是令到我哋会觉得啊，原来呢个故事，原来我哋成日即係听到嘅嘢呢，係基本上都係我哋嘅祖先留落嚟嘅。咁所以呢，嗱，譬如中毒嘅中国嘅传统节啦，啊，小白啊，你有冇发觉呢，我哋即係近啲过去十零廿年啦，好多家长呢一到过年就即刻要带个小朋友呢就去玩啦。咁呢就变咗好少喺屋企过年啦。咁就唔記得咗，其實原來當中都有好多嘅文化風俗嘅。不過呢，有一啲嘅假期呢，例如係清明啊、中秋啊咁樣啦，佢哋其實傳遞咗好多呢一啲以前我哋嘅家庭嘅關係啦、親情啦、友情啦，呢啲呢係建立到小朋友對我哋中國文化嘅認同感啊。因為喺过节嘅时候咧，其实先至系传承到好多爱啊，或者系我哋见到有多细路仔嘅身心成长嘅发展里边咧，佢哋都觉得啊，原来喺香港即系我哋自己嘅屋企过一个嘅中秋节或者过一个年啦、究竟有啲乜嘢嘅文化我哋系要了解嘅？咁呢个系第二样嘢，我觉得个好处啦。第三样嘢咧，我经常同家长讲嘅一句说话就系、是。乜嘢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呢？咁原來呢，喺中華文化嘅故事裏面呢，有好多都係講點樣成就自己嘅。係啦，因為我哋修身嘛，咁即係點樣做好自己啦，自己嘅角色啦咁樣。咁所以頭先我講過中國童話故事裏面呢，有好多故事都係啟發我哋嘅思考嘅，令到我哋嘅小朋友呢從細呢就了解自己。咁當我了解自己，接納自己的情緒，有很多這些的民間故事呢都提醒了我們，除了認識自己，我們都要去尊重別人，還有呢要有禮貌咯、要懂得守規矩咯。 這個要啊，因為我自己認識的故事呢，除了是小說之外，就是成語故事都很多，即譬如蔡姨提及到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呢，其實不少的成語故事呢都是有相似的理念，譬如卧薪嘗膽這樣，都已經是一個很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例子了。咁啊，呢一方面咧，系啊，喺成语故事入边都一样可以学习到好多，同埋有好多嘅，譬如孝顺啊、感恩呢啲都可以喺中华文化嘅故事入边学到噶，系嘛？ 系啦，仲有认识中国嘅名人事迹咧。其实咧，如果头先你讲紧孝顺，我知道你一定好赞成啊，因为咧，当你谂孝顺嘅时候咧，其实系好多我哋啲老师啊，或者我哋做家长嘅教育里边咧，都要留意嘅。嗱、你拆下个教字咧，教字嘅左边咪叫孝嘅， 系啊系啊，冇错。 系啦，右边咧就好文字嚟嘅，所以咧，其实咧，我哋在这些文化的底蕴里面，原来我们都跟小朋友讲一下 怎样呢去懂得孝顺父母，去学习感恩都是重要，亦都可以在一些的名人事迹那里呢可以找到一些的经历，等我们知道呢原来我们的小孩子呢需要一盏明灯去照亮他自己的未来的人生的。所以呢我们呢就透过一些的中国名人的事迹呢去了解到原来我们呢都是需要在过程里面跌倒了都不要放弃咯。 啱啊，即系汉字啊都有好多呢哲學在入面嘅，咁啱我其實教自己小朋友寫字嘅時候，好多時候想佢容易啲記咧，都會喺嗰啲中文字入面咧就拆解一啲嘅小故事或者小得意位咧，咁啊令到佢容易啲記，咁啊亦都可以提高佢對於漢字嗰個認識同埋興趣添啊。 是啊，这个都是我们其实想在中华文化故事里面慢慢呢好像床头故事咁逐啲逐啲讲一啲呢，细路仔呢就渐渐认识更多。另外有一样嘢呢，等佢哋知道呢乜嘢系中华文明史啊。咁呢我呢就你知我推动阅读㗎嘛，咁成日都会睇好多故事书啦。有一套书呢我都好想同小朋友讲嘅，就系、是、透过金木水火土嚟俾小朋友呢除咗学习这个汉字之外呢都知道原来呢好多的发明啊好多中国人的即是那些五种的基础那些元素，即是他们什么是火啊，怎样是可以用来煮东西啊，还有火在以往我们的历史里面呢发挥了什么作用啊，这些的中华文明史呢我们都很想讲的。 啱啊啱啊，这些类型的故事呢也都有很多不同的启发的，更加呢可以给家长透过阅读甚至乎呢就是阅读一些中华文化的故事呢了解更加多在亲子上面的一些很重要的技巧啦，还有跟小朋友相处的一些哲学啊，非常之好啊。那我们下次呢就再跟蔡姨讲啦，唔该晒蔡姨，拜拜。 拜拜。 似一般远方，匆匆消失的过往，曾经我手撕我过，两心不再是拍和，令里深深的痛楚，但只轻轻伤了我，谁都不需知更多，不必思考太多，是何下想改变我，只需真诚，无需迁就我，相拥是对梦，便达到我愿望。 一首作品来自刘德华的《道理都懂》，出面21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0%。 刚才听蔡依依说，我们的亲子阅读专家就说到，其实中华故事里面是有很多很好的道理，看完下去之后，其实可以令到我们即可以明白好多嘅嘢，坊間都有唔少咧就關於，咁當然啦，蔡姨會精選一啲有關於中國文化嘅一啲嘅叫做故事同我哋分享。喺故事入面，家長點樣同小朋友去到溝通嘅時候，令到佢哋學習更加多嘅道理啦。咁但如果你話中國童話嘅話咧，其實坊間有唔少嘅叫做繪本又好，或者真係故事書都好咧，其實佢哋嗰個嘅涉獵嗰個範疇都相當之多，有啲係講譬如透過歷史啦，透過一啲偉人嘅故事啦。透過神話啦、民間嘅傳說啦，咁亦都嗰個範疇去到咩？譬如科學啊、地理啊、宗教等等嘅。咁而且而家嗰啲新嗰啲書咧，我又揭過咧，佢哋嗰啲印刷好精微嘅，即係又立體啊、又成啊。咁你望起上嚟嘅時候，你已經係好有心機去到讀嘅。咁變咗，我覺得有陣時家長咧喺揾呢啲書嘅時候咧，不妨可以揾多啲呢一類型嘅民間故事嘅，即係已經歸類咗嘅，已經改寫咗啲編輯過去，係好啱兒童去到閱讀嘅。 係，我覺得唔單止係兒童去了解。我哋大人都可以知道多啲， 系啊， 系真系长知识咁样。因为有好多咧，好多故事啊、神话，其实我哋未必听过，或者有太多啦，真系。咁我哋觉得喺从中可以学到一啲知识，有啲道理，我觉得都系唔错嘅选择。 系啊，咁所以如果大家行过书局嘅时候啦，不妨望一望，揾下呢一个界别嘅书，可以大家一齐读下啦。 人会甩头发，狗狗都会甩毛。而狗狗佢哋每一年都最少会有两次嘅换毛期。咁如果喺其他时期狗狗都一直甩毛嘅话，作为主人嘅我哋就唔可以忽视，要好好咁样了解一下狗狗甩毛嘅原因。第一个原因可能系狗狗患上咗皮肤病，当屋企环境太过潮湿嗰阵，都会可能会滋生唔同嘅细菌，又或者系螨虫、跳蚤等等嚟到去咬佢哋。当有这些寄生虫在他们的皮肤的时候，都会特别容易令到他们甩毛的。其次，可能是你帮狗狗冲凉太过频密。其实一般狗狗来讲，平均一个月冲两次凉就已经很足够。如果你日日跟它冲凉的话，很容易会令到它们皮肤干燥，于是就会甩毛了。还要留意，帮狗狗冲凉的时候，一定要用宠物专用的沐浴露，千祈千祈不要用人的沐浴露跟它们冲凉。到最后有可能就是在飲食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了，可能是狗狗吸收的营养不均衡，所需要的营养不足够，就会出现甩毛的情况了。平时多些观察家里的狗狗，最好每一日都帮它们梳下毛，这样都可以有助于它们的毛发健康生长的。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声，我是 Vicky 泳儿。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一月十五号星期一嘅朝头早，早晨阿昌，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6:35有咩睇咧？ 咁啊，送俾大家认识人大政协。今晚咧，我哋邀请到个嘉宾咧，就系全国人大代表李应生啊。咁啊，李应生咧就会上我哋嘅节目咧，谈论一下啦，香港中医药发展嘅前景同埋方向，以及咧呢个内地合作嘅发展空间等等。另一个人大政协动向嘅环节咧，就会邀请到咧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佢咧原来就联同咗咧其他几位人大代表，包括陈勇、邝美云同埋凌友诗，就联署啊，调整优化大湾区内地居民来港签注嘅政策。咁啊，当中就包括咧 就恢复深圳户籍的居民来讲呢，就可以一签多行等等的政策。咁大家如果想认识多啲，听下佢哋呢个建议嘅细节嘅话呢，记得今晚6:35要留意呢个认识人大政协啊。 冇错，一定係要知道更加多香港同埋内地嘅发展空间啦。尤其是呢一个中医药呢，呢个话题係少啲提及到嘅。咁既然呢个节目係 cover 到有讲到，咁记得要留意今晚6:35嘅认识人大政协啦。去到8:00嘅大师对谈，今集讲啲咩呢？ 咁啊，继续啦，主持人啊，建筑家阮文涛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建筑方面有啲乜嘢心得啦。今集嘅题目咧叫做建筑与社会责任。大家知道啦，建筑师咧就有好多社会责任嘅，即系除咗嗰起等楼宇安全之外咧，仲有啲乜嘢社会责任咧？咁啊，今晚咧佢邀请到咧一位咧香港注册建筑师陈崔仪上嚟对谈。咁啊，等大家认识一下建筑作品里边履行嘅社会责任包括啲乜嘢。咁啊，另外啦，陈翠仪本身是一位女士嚟嘅，咁佢亦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咧，身为女性啊，喺香港呢个建筑界啊，究竟有啲乜嘢同男士有啲乜嘢唔同咧？有啲乜嘢好同埋唔好嘅比较咧？嗱，想认识多啲，今晚8:00要留意呢个大师对谈啊。 系嗱，我见到真系比较少建筑师而家，即系女性啊。咁如果佢实际上女性同男性喺嗰个 industry 入边，有冇感觉唔同呢？即系我真系唔知道，可能真系个建筑呢个行业入面会觉得啊，可能男性都系会多啲主导，可能而家已经唔同啦，女性啦而家都可以成为一个主导者咁样。咁想知道更加多就记得留意8:00嘅大师对谈啦。去到10:30嘅无极飞行，今次飞去边度呢？ 嗱，今次咧真系提提大家，今次系最后一集啦，咁啊飞到最后一站啊，大家记得要留意。今集咧就飞去远啲，就飞到去呢个南太平洋岛国阿鲁亚图啊嘅北部一个叫做班克斯群岛嘅地方。嗱，一听就知道好遥远噶啦。嗱，呢个地方咧与世隔绝，咁所以咧岛上面嗰啲居民咧一出现咧有啲病啊或者医疗嘅事故咧，咁佢哋就只可以依靠上面呢个唯一一位医生嘅啫。嗱，当嗰个嗰啲群岛咧有9000多居民嘅，依靠嘅只有一位医生。咁啊，阿 Mark 咧，佢除咗唔止系医生之外咧，佢仲系飞机师嚟嘅。 嗯， 因为咧嗰啲地方咧只有靠飞机靠空中嘅运送先至可以到达嘅啫。阿 Mark 咧，佢本身揸住嗰架橙色嘅小型飞机咧，就系、是、去出诊去应诊嗰架交通工具之外，亦都系一个空中嘅救伤车。咁啊，我哋咧就同大家睇下咧。佢點樣咧喺嗰啲其實阿魯亞圖嗰啲全部火山島嚟嘅，點樣喺嗰啲好危險又簡陋嗰啲跑道上面咧升升降降嗱，當中咧嗰啲天氣變幻莫測嘅，喺好大風又有，落大雨又有，究竟佢哋點樣可以喺好緊急嘅情況底下安全運送嗰啲病人咧，又另外自己又要安全去到醫嗰啲病人咧？嗱，今集節目咧我就會睇下啦。佢哋除咗去運送嗰啲孕婦之外咧，原來佢連睇牙都識嘅喎，即係佢幫人睇牙啦，另外啦。甚至乎我真係幾誇張，佢嗰啲熱帶樹林咧，嗰啲地下咧緊急起上嚟咧，就喺熱帶樹林嗰個地下度咧，就幫人哋全身麻醉做手術啊！ 哇！ 喺一啲咁極端嘅環境底下，究竟阿 Mark 即係點樣又揸飛機又去幫人哋睇症咧？大家想認識佢多啲嘅話咧，今晚10:30要留意呢個《無極飛行》最後一集啊！ 阿魯亞圖咧，成日之前喺電視嘅某個廣告咧， 係啊，冇錯冇錯。 我对佢嘅认识咧，就真系得嗰个广告嘅啫。咁但系啱啱上网望一望咧，佢都系真系一个几靓嘅小岛啦，亦都系全球之前啊系一个最快乐嘅国度啊。咁但系亦都听到话，哇，原来9000多靠一个医生，都几辛苦噶。 系啊，佢好大压力啊，佢本身阿 Mark 冇佢唔掂啊，所以今晚大家。睇下當我支持下佢啊！ 係咯，橫掂最後一集啦，咁梗係當然要睇埋呢一個阿魯亞圖阿 Mark 究竟係點樣同呢一班島上面嘅居民共處，實際上有啲咩咁驚險嘅場景啦？咁記得留意今晚10:30嘅《無極飛行》最後一集啦！今日唔該曬阿蔡，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湾仔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架的士同一架城巴相撞，的士上一个47岁内地女乘客同埋一个59岁男乘客死亡，33岁嘅的士女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事发在昨晚大约9点半，的士和城巴在港湾道和菲林明道交界相撞，的士司机和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被困车内，由途人救出，两个人头部严重受伤，其中女乘客昏迷送到律敦治医院之后证实死亡，男乘客昏迷送到玛丽医院，其后亦都证实死亡，的士司机就清醒送院。警方严厉谴责涉案司机不负责任的驾驶行为，说除了对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更加往往是引致严重交通意外的真正原因，呼吁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者有资料提供，可以致电3660-6814和调查人员联络。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瑞士，开始对瑞士进行正式访问。李强乘坐的包机当地星期日下午抵达苏黎世国际机场，瑞士联邦主席阿姆克德等到机场迎接。李强其后和阿姆克德乘坐专列在苏黎世前往瑞士首都伯尔尼，双方一路交流。李强说，瑞士拥有自然风光和良好生态环境，创新实力，高品质的制造，当前中国正是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愿意同瑞方加强交流互鉴，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双方就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文化旅游、冬季运动等交换睇法，一致同意推进相关领域合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访问阿拉伯国家联盟期间，同阿盟秘书长盖特举行会谈，双方就巴尔冲突深入交换意见，并且发表联合声明，认为应该立即全面停火，切实保护平民，呼吁尽快释放所有被扣押人员，并且建立人道主义协调机制。声明说，国际社会应该积极推动局势尽快降温，并且实现停火，强调任何涉及巴勒斯坦前途命运的安排都应该遵循巴人治巴原则，两国方案是今后任何关系到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民命运安排的基础，以彰显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自决权和独立建国权。双方又对近期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强调应该尊重也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确保红海国际商业航线安全。声明呼吁尽快召开广泛参与的国际和平会议，推动重启巴尔和谈。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今晚东风增强，展望星期二三风势颇大，本周后期日间温暖，下星期日和随后两三日气温显著下降。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122点，跌122点，总成交金额5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0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23点，跌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8.8升4毫，百度集团105.3跌8.3，美团74.15跌1.1，友邦保险64.2升7.5，理想汽车122元跌4.1，阿里巴巴69.6跌9.5，比亚迪股份207.2跌3.8，盈富基金16.27跌1.2，网易142.1升0.5。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8， 日元 145.14， 瑞士法郎 0.854， 加元 1.341，人民币 7.178， 英镑对美元 1.273， 欧元对美元 1.094， 澳元对美元 0.6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3。 日经平均指数报 35,768 点，升191点，港金报 19,100 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9.19 美元，卖出2049.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西九龙公路去翻西隧方向，近住佐敦道即系元芳对出咧，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但系影响到而家西九龙公路啦，去翻西隧方向同尖沙咀方向啦，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奥运站。咁但系近住佐敦道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另外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德士古道去翻青衣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在就正常，九龙入口就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都是比较车多，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繁忙，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红棉道上行方向，近住坚尼地道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过晒下角道，所以影响到而家告士打道去翻中环方向左转去下角道就挤塞，车龙排翻去税务大楼。另外西环嘅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山道。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啊，落翻渣华道嘅支路就挤塞，龙尾排翻去海丰园。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海之恋。元朗公路去返屯门，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去到黎惠。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龙尾天富海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白宇饰演的男主角白术，上海同山医院心脏外科医生，才华洋溢但致命不凡，院长为要磨练他，将他调派到急诊科，不禁被大材小用的白术遇上强势的女主角萧燕医生，又会擦出什么火花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日。 想健康一路进步，就要每日行多步。成年人每日行一万步，可以预防慢性疾病，例如高血压、糖尿病。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一步步开始，共同迈向一万步。就算未达到日行万步的目标，行多啲点都比坐低好。想健康进步，就即刻起步，即刻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张智佢嘅作品 Greedy 大受欢迎，好快好快又有新歌啦，嚟自加拿大的女歌手 Tate McRae 啊 ，Run for the Hills 呢个礼拜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第二位。 You got a thing you can't find nowhere. 佢除咗系一位咧创作歌手之外，都系一位演员咧，同埋咧跳舞都好叻噶吓。本周上升到去亚军位置，一位年纪轻轻嘅女歌手啊 ，Tate McRae 嚟自加拿大嘅《Run for the Hill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好啦，朝早九点四十一分嘅时间，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哋有晨光 Morning Call。 系啦，有 Morning Call 之前咧，我哋有空中点唱嘅环节。咁今日咧就有四个嘅空中环节咧系有点唱嘅。咁首先咧就 系 Thomas 啦，佢咧就要点俾阿 Eva， 咁咧就同佢讲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嗯， 跟住阿晴咧就点俾阿晴天，咁佢就同佢讲啊，加油，我哋一齐加油咁话嘅。 努力啊！ 系啦，跟住接住落嚟呢两位咧都系点俾自己个噃。咁 Vivian 咧就话要点俾自己，因为佢今日生日系十五号生日，同时咧佢有个朋友 Yvonne 都系今日咧生日嘅，咁、 哦、 所以咧就 birthday 生日快乐，祝大家身体健康。最后一位就系阿 Moon 啦，阿 Moon 咧就要点俾自己， 嗯、 要同自己讲，嗯，我要勇敢往前行， 系 系啦， 咁啊继续努力向前行啦吓， 系啊， 咁啊行行下咧。通常都是今天会有贵人的，咁啊会扶你一把，咁啊越行越好噶啦，越行越顺啊，有呢个信念就得噶啦。好，电话旁边有另外一位听众，系咪刘生啊？ 早晨，刘生。 喂，早晨，刘生。 你哋好。 喂，你好啊，刘生。 刘生。 系。 有啲咩同我哋开心 share 下咧？ 我割咗两年之后就再打多，又再打上嚟。 哦，系咩？你两年前打系咪嗰阵时？应该我听电话啦，嗰阵时。 啊，系啦，冇错。 你好啊，你好啊，嗰边仲碰到我哋。 系啦，系啦，系啦。 有咩倾下咧？我哋。 哦，冇啊，就因为我就一月十三号就结婚周年。 系。 咁而所以如果你记得咧，我同我姨仔佢哋系同埋一日咧，就系一月十三号系结婚嘅。 哦，呢个啲印象咯，好似。 系 啊，咁你今年嘅生日十三号，即系前两日啦，咁啊都过咗啦。咁你今年嘅生日点样过咧？ 唔系生日嚟噶，呢个我哋 唔好意思，系 几年？系啦，啊，咁啊，简单啲啦，就我哋就食个好嘅早餐啦，跟住出去行一行啊，咁样。咁但係就今年我就比較想遺憾啦、 嗯、 就因為唔係遺憾，就對我太太有啲對唔住啦。 點解呀？ 因為我夜晚嗰日呢，就係、是、我啲中學同學相識五十周年嘅 日子， 咁我太太就唔肯出去， 手掌又係肉，手背又係肉， 冇錯啦。咁所以就最後我太太又好不 喂 喂， 去啦！ 好咩话？嗰个好关键字消失咗， 好 咩话？ 包容，好 包容， 系啦。咁你自己去啦，咁样样吓，就系、是、咁样。 本身识唔识噶？你太太同你啲中学同学？ 得一两个识噶咋，唔多嘅。 啊，派人多啦，系 啊，系啦，系啦，派人多啦，咁啊，所以有啲事系啦，就系、是、咁样、嗯。所以我哋有次读男校嘅更加啊。 明 白 啊明白啊、 欸、 我都是男校出身你一个读男校我就明白即是那些九唔搭八那些东西那些女仔听到火都滚咁你即是夜晚你又同啲中学同学去到倾偈啦 是啦 咁你下午就同太太都行下街咁样 是啦 有冇啲心意表示下花都有一扎啦是吗 我太太就简单啲啦，佢就系要朱古力嘅啫。 朱几好喎、啊，甜在心头喎、 啊。 诶， 叠咗个朱古力佢咁样。朱古力咧，诶，今年有冇话你结婚几多周年啊？ 35周年。 系啦，咁啊，最紧要就系每一年都系好浪漫咁样去过， 继续 咧就系啦，继续甜甜蜜蜜。 同埋当中有包容噶嘛？啱啱我听到就 系 太太好包容。 所以点解中意食朱古力咧？ 一路食啲朱古力融嘅时候，记住自己有包容， 系啦，冇错。 咁太太会唔会又喺结婚周年嘅时候煮翻多啲嘢俾你食啊？庆祝下啊 lunch 嗰餐。 其实我哋就相对嚟讲，差唔多而家叫模范夫妻咁滞嘅。 哇， 就系 全部出街 吓。咁因为我太太仲系翻紧工，咁而且佢要轮班嘅，咁、哦、所以系啦。咁、哎、所以我哋即系好比较上简单啦。咁同埋而家我有啲超磅噶嘛， 系咩？ 咁所以咧吓有啲超磅啦。虽然都跑得喐吓咁样， 平时食咩多啊？你搞到超磅，好多好嘢食啦。 冇噶，一时时噶嘛，所以就有阵时就一日食埋三日噶嘛，可能。 早餐你食咗啦，而家 早餐 食咗啦， 系啦， 跟住 lunch 你又食咧下午茶，跟住晚餐宵夜，哦咁样午餐嘅你系嘛？ 啊，冇，咁我而家已经系你后面数嗰啲都冇噶啦， 宵夜嗰啲冇噶啦， 已经冇宵夜好耐啦。 哦，咁你仲超紧磅，咁即系代表嗰三餐你都系咁食，路食喎，似乎你系。 唔系，系以前 accumulate 咗，累积咗一啲不良嘅嘢，咁所以要慢慢清除清除。 系啊，喂，有冇做下运动啊？你妈埋太太一齐做下运动，譬如食完饭嗱，唔使跑步嘅，千祈唔好由跑步开始。即系我成日都话有啲超磅嘅朋友咧，就唔好由跑步太辛苦啦，不如由散步开始，散步散下咧。就散得快啲，就叫急步，即係如此類推。最緊要俾自己開心。如果你覺得我散步，開頭慢慢地行嘅，十分鐘、十五分鐘，你覺得舒服嘅，咁咪由十分鐘、十五分鐘開始咯。唔好有一種逼自己咁去，係自己行得舒服開始。 這個完全明啊，因為我有個老友咧，當我結婚係幫我哋開花車嘅朋友咧，係呢、這個。救护车嘅教官嚟，佢已经系早两个月前就已经敦促我系好似你咁指你讲嘅一样。 真系， 系 我都睿智、啊，我都要赞自己叻仔，因为真系噶，当你超磅嘅时候，你仲叫佢跑，佢都超磅嘅点跑啫。 同埋我觉得系出门口啊，有阵时系懒惰咧，唔想出门啊，就系、是、由散步开始，习惯你出咗个门口先。 系啦。 系啦，最简单开始。 咁咪系咯，由散步开始，慢慢行。因为你行一下，你个人咧，最紧要就系习惯咗嗰个，好似嗰啲咩 working pattern 咁样。你习惯咗呢个即系节奏嘅时候咧，食完饭我就去散步，跟住你就变成食完饭就去急步，食完饭之后或者食饭之前，你就变咗去缓步跑。缓步跑其实都唔使话一定要几多 K 噶，缓步跑可能七分钟、八分钟由，而家都系由简单开始。最紧要自己觉得舒服嗰个开始咧，咁你就慢慢变成世一噶啦。通常都系咁噶啦。 吓、啊！我成日都听到你成日对运动都颇有心得嘅。 千祈唔好咁讲，千祈呢系运动有心得嘅人实在大有人在，纯粹都系个人意见分享。系啦，咁啊，结婚35周年啦，有啲咩特别开心嘅说话？喂，你嗰边好嘈啊！突然之间，我收细你个声少少先。你有啲咩特别嘅说话同太太讲嘅甜言蜜语？俾啲时间你先。 哦，咁我都系一样啦，多谢我老婆。 嗯。 啊。即系陪咗我呢30几年啦，咁我哋有我哋嘅爱情结晶品，就都已经都30岁啦，一个响日本，一个响东莞啊。 哦，系 啊，咁啊，所以就系啦，非常感激佢啊，学你头先讲包容啦， 嗯 啊，咁佢而家最近呢几年咧，就嗰个屋企亦都好多唔同嘅压力，即系。咁、啊、所以佢都已经克服晒大部分嘅嘢啦，仲争少少啫。 系， 啊，咁啊，所以希望我哋佢嘅心情会好啲。 系， 咁跟住我哋就啊，继续开开心心。 要啊要啊， 生活落去。 系、 啊， 你同太太，你有冇昵称嗌佢噶？不如加个昵称，然后讲句我爱你，我帮你揿只歌啊。 啊，我咪就叫 Hilda 咯，我太太叫做。 系，讲句我爱你先得噶。 啊系啦、啊，我爱你啦，系啦、啊，所以点首歌我其实系都系同呢个相关啦。 好多谢你嘅点唱，拜拜， 拜拜。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

最好就是啱啱冚过咗嗰个嘅水煮蛋， 吓 啱啱冚过得噶啦，或者你唔冚过嘅话就冇咁容易控制啦。啱啱冚过就最好，我觉得冚过咗佢之后，你就将嗰四五只嘅蛋嗰个模咧就抌落个水入边啦，抌咗落去之后，咁佢咪滚紧嘅，慢慢啵啵啵咁样，咁你就分几个步骤，几个时间嘅。如果你想你一阵间食嘅系好多蛋黄嘅，你就大概两分零钟你就可以拎出嚟。好啦，咁啊，而且你睇呢个滚紧嘅时候咧，你可以落盐啦，就咁。在上面落落去得噶啦，落盐啊，落胡椒粉啊，好简单嘅啫。好啦，然后咧，咁你譬如两分钟、四分钟咧，就多再实啲啦。你如果你差唔多煮成六分钟，咁佢嗰个鸡蛋个蛋黄都实啦，咁就似一粒我哋叫做宝石蛋咁样嘅口感啦。好啦，咁你点样有咩分别咧？当你呢一个嘅模咧，佢最主要就系嗰个蛋白咧形成咗嗰个样子。咁你咪即係好似吸 u 嗰个样子，然后拎出嚟嘅时候呢，其实你可以倒转抌落去个碟上面啦、 哦。 又或者你直头可以因为佢系嗰啲高温直胶嚟㗎嘛。你可以打开佢，然后用个匙羹滗佢出嚟放喺碟上面。咁你当你食嘅时候呢就好简单，因为你本身已经调味咗㗎嘛，落咗黑椒或者落咗盐，咁有啲味道㗎。咁你就直头你放喺个碟上面，就好似有嗰啲布甸啫喱咁样。 嗯。 一嚿嘢咁样呢就放喺个碟上面，然后你可以攞刀切啦。一切嘅时候呢，如果我煮成两分至两分半钟嘅话呢，其实你一切嗰啲蛋黄就会流出嚟。咁、煮嘅时候其实技巧你见到都冇乜啦。咁你都係放喺热水，不过最紧要就係有嗰个吸嘅模。咁你就可以整到呢一种呢就叫做水晶型号嘅鸡蛋，即係水煮蛋啦。 杯子蛋糕。 冇错啦，咁你就直头日食嘅时候小朋友食都好开心。哇，平时见啲鸡蛋呢都系不規則啊，或者圓形啊，今次呢個挺身嘅、哦，咁、一攞刀切嘅時候，啲蛋黃飛曬出嚟、哦，咁呢個亦都係你可以用呢個方法學習完之後咧，就去調節，去到整其他嘅餸菜都可以用呢個一切就蛋黃逼曬出嚟嘅咁靚嘅水煮蛋煮法啦。 我的享樂時代。 嗱，而家越嚟越多人咧，就係留意佢哋嘅嘢食啊，食物裏面嘅成分啦。 係啊，係啊。 咁但係其實我哋有陣時咧，喺唔同嘅產品咧，都需要留意一下當中嘅成分。今日想同大家講一下就係直檸啊，直咧就係石字邊嘅，然之後就加個夕陽嘅夕嗰個夕。 哦，係係係。 咁咧，直檸係咩嚟嘅咧？檸 係邊個檸啊？ 檸咧就係靈異個靈。 哦，靈異個靈。 係啦，直檸係咩嚟嘅咧？其實就係一樣人工合成嘅物質嚟嘅、其實喺40年代嘅時候咧，就已經係產量開始用。喺医学上，系啊系啊系啊， 咪成80年， 系啊， 系咯。 跟住咧，到70年代嘅时候咧，就会用落啲化妆品啊，甚至系止汗剂度。点解我会发现咗直檸呢一样嘢咧？因为前排咧染头发啊，染头发嘅时候咧，就发现同啲染头发嘅姐姐讲，开呢样嘢，原来有好多嘅洗发水啦，有好多染发剂里面咧都有直檸嘅呢一样。 洗头水都有，我以为染发剂有啫。 系啦，原来咧洗头水都有，咁但系其实直檸呢一样嘢系好定系唔好咧？嗱，首先讲下咧就系。佢系唔溶于水嘅，所以咧佢就会加咗落去啲洗头水里面，就有锁水、有保护膜嘅作用，亦都有顺滑、唔黏腻嘅感觉。 所以染发佢都会有呢一种嘅物质， 系啦， 咁啊必须要啦。 系啦，同埋咧。化妆品咧都会有嘅，防晒嗰啲都会有喺入边嘅，因为唔溶于水啊嘛，咁就令到啲化妆品咧冇咁容易溶妆咁、 出汗都唔怕咁样。 系啦，咁但系咧就有另外一样嘢啦，就系因为佢唔溶于水，所以咧唔能够自然分解添，所以其实系好容易咧残留喺我哋嘅皮肤里面嘅。所以咧有阵时点解会啲头发咧，你洗完之后好似个头皮会生下啲痘痘啊，或者有啲油啊，或者点解好似痕痕地咁样嘅咧？ 所以落妆都要落妆棉咯。即係用翻落妝專用嘅嘢去落妝。 係啦，咁所以咧，有陣時我哋選用一啲唔同嘅產品嘅時候，都要留意一下，直檸有好處，亦都有壞處。咁譬如喺洗頭水方面，你發現最近好似頭皮上面咧，好似生咗多粒粒喎，咁就可以了解一下，究竟你嘅洗頭水裡面係咪有直檸啦？如果有嘅話，試下轉用一啲冇直檸嘅洗頭水，可能都會對個皮膚會好啲㗎。